晚安啊，晚安啊，各位益友，欢迎大家啊，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嘅晚上，今晚就迟咗少少，唔好意思同大家讲声。咁啊就继续有声。咁咧今晚除咗小弟神区之后咧，就仲有喺边度咧？ 喺呢度。 系喺呢度。 几点 嚟噶？依家11:40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刚才咧我哋系即系出席一啲重要嘅节目啊， 重要节目啫， 系真系。咁咧我哋就即系好多谢阿太后嘅阿宴请，系喂 喂， 系咁我哋咧就依家就欢迎大家全面进场，就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吓，咁啊大家咧就记得帮手 share 啦，系咪？咁啊即系今日咧唔单止系小弟咧就俾人侮辱嘅，就所有益友都俾人侮辱晒噶啦吓。 你知唔知由而家有新名系咩啊？ 系咩啊？暴民啊！ 暴民 就由呢个陈士齐咧吓就冠名， 系个暴民台啊！我哋 吓咁，我哋一间咧就。会讲啦，今晚其实我哋好多话题噶，又屌你咁样，又杨岳桥啊，喺度讲啊，讲到民主党咩咁，但系咧，阿陈士齐突然间杀出嚟咧，咁我哋都要即系 优先处理。 咪呢啲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啊嘛，大佬。好啦，咁我哋咧就系 唔系上个星期都杀出嚟噶啦。 即系冇人 send 俾我睇就唔捻知啊嘛！我哋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咧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明日咧华南沿岸云量仍然较多，随住咧偏东气流咧缓和，随后两三日该区咧就天色好转。咁啊，本港地区咧星期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较为潮湿。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75%。咁咧就即系话说咧呢一个嘅刘小丽啊。咁原来呢响3月18号就去咗呢个花生台嗰处呢做呢个节目就陈士齐主持，隔离咗个咁湿鸠靓仔系咪？ 你 咪你如果觉得唔啱听可以打救我得，嗱或者转台系咪？你顶我唔撚上去转台第一。第二你俾我批评嗰啲，屌你唔撚躺我呢打救我啦吓。我唔系未撚驚过，真系屌你諗屈鸠我收钱，嗱我唔会就咁我自己讲嘅。我哋就听阿陈士齐噏啲乜撚嘢，咁大家就明白我点解会咁撚兴啊！头先咧晏昼出咗个即系突发嘅即系所谓直播啦吓，几分钟，因为我都抵唔住颈，大佬，即系你系一个乜嘢嘅人？嗱，有啲人依家喺浸大咧都唔知啊，仲喺度帮住阿陈士齐讲嘢咧，有啲即系自称本土派，咁原来佢哋一直都唔知，咁唔知唔紧要，我讲俾你知啦，陈士齐系一个乜撚嘢人，系一个撚人。唔讲佢社民连年代咁久远嘅事，正係讲佢2016年咋。唉，我屌你咩已经大撚把嘢讲㗎，你知唔知啊兴旺陈。咁唔紧要㗎，一阵间我1510交代。嗱，如果你嗰啲浸大同学对呢个咁撚人仲系疑中留情㗎，咁我同你呢屌你咩缘分到此啊，唔使交友㗎啦同你。因为我知道呢太多啦大佬。你呢个陈士齐乜撚嘢嘅撚人，上次嗰个普通话个事件，你乜撚嘢嘅，你搞啲乜撚嘢。喂，你啲人当佢英雄系傻噶，嗰啲人话俾你听， 睇清咗真相， 系踩紧住啲本土派上位啊，大佬，睇清楚啦，一阵间我交代清楚啊，吓，唔使驳嘴噶，唔轮到你拗颈啊，呢啲嘢系，因为我贴晒出嚟，系嘛，唔使拗噶啦，本嚟啲嘢我唔谂住讲喺节目嗰度，大佬，陈兴旺就知啦，即系我哋谂嚟谂去系嘛，嗰单嘢屌你咪过捻咗就算啦，系咪？啲同学仔又冇事啊，系嘛？但我都唔得，屌你咁你开沟我名咁，屌你咁我1510爆晒出嚟咯，我惊你乜捻嘢啫依家吓，陈士齐，好，我而家睇片先，因为嚟捻谱嘛，你我本身唔想讲啦，呢啲嘢已经系过捻咗噶啦，已经。你老妈系要撩鸠我，撩鸠我咪讲晒1510讲出嚟，我惊乜撚嘢啫？收边捻个钱啊！屌你老母！ 睇片先啦、 啊。嗱，刘小丽都要屌埋一阵间，话俾你听，自己唔敢讲，叫阿陈士齐讲，我都睇片先。嬲捻到你真系。 接电话嗰一日咧，我由朝早接夜晚接电话接到夜晚咧，就系话听讲政府就还咗信俾立法会嘅行管会啦，就话如果立法会嘅行管会想唔追新嘅，其实都好容易嘅，即系政府系愿意撇账嘅。咁、所以最后嗰一步咧就系争行管会去决定啦。如果佢决定咁唔追啦，咁就大有机会咧系唔需要追讨人工。咁听讲啦，听讲就掀起咗一啲讨论，就系话喂，咁你好快啲捐埋钱佢啦咁样。咁即系呢一度咧，可能我都必须 呢个我真系要插入讲讲，唔明点解每一次咁样样咧，就会有人咧就抄你嗰样嘢出嚟嘅。嗱，咁我可以咁样提议啊，小丽咧，你如果你嚟紧会选嘅话，要揾个朋友咧，即系我唔系话我自己吓，不过有经验有世事嘅咧，即系做嗰啲形象顾问，因为咧你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出嚟，你成日会俾人攻击。你攻击咧系五花八门、四面八方，唔知乜嘢。不过某啲嗰啲咁样嘅好毒、好毒嘅嗰啲极端本土咧，就唔知点解特别憎你，系嘛？各种原因，可能因为你系女仔、你靓或者你乜嘢，咁佢咧就会特别憎你。 可能因为佢靓，大家听唔听过？嗱，第一，嗱，咪即系讲啊， 即系我唔知道你话个毒系毒男个毒啊，定怨毒个毒？ 即系佢讲紧我嘅系吓，佢有开名嘅。喂，你话刘小丽，因为我觉得刘小丽靓，我唔捻抵得佢。 呢个立论已经唔成立啦嘛。 你隔篱嗰个咩陈姑碌， 真系你靓咁。 嗰个僆仔都耻笑你啦，狗光尘，屌你老母！啱啱捻嘢，刘小丽好靓啊！喂，跟住又话佢政治素人，你做捻过立法会议员噶啦，仲政治素人？你啱啱捻嘢啊，陈士齐，瞓捻醒未啊？请问你？刘小丽都叫政治素人，咁我哋叫咩啊？政治烂泥啊！屌你老母，即系又话我唔等抵得啊！刘小丽靓而攻击佢，你真系吔茄啦！唔该，你不如老屈我沟唔捻到佢，屌你老尾！喺度继续听，即系歪论连篇，真系。 于是乎咧，佢哋嗰啲攻击系好离谱嘅。咁我见到仇思达呢个咧，我真系要忍唔住讲 开名啊！ 呢啲攻击咧，简直系 outrageous 啊！直情系即系。嘅含血噴人式嘅， 系 因为点解咧？ 我含血噴人， 捐钱嗰样嘢，其实我好早已经知道 settle 咗噶啦。但唔知点解佢又攞出嚟，佢就系博嗰啲人咧，从未睇过嘢嗰啲盲毛咧，就走去咧，乘机闹啦，系啦，要捐钱啦，咁好似咧当你从来冇兑现过咁样，系咪啊？ 嗱，事实上咧，我自己唔知边个帮我整咗纤维肌嘅，咁开头都正经嘅，咁我都发觉佢不断俾人改嘅，即系嗰啲人咧应该系有睇我啲新闻，系知道系有每个月咁捐，咁但系不断会俾人讲话啊冇捐或者只捐一个月咁样，咁其实喺唔同嘅访问，包括我自己拍咗嘅去片段，譬如之前我试过去澄清咧，就揾咗女工会啊、美联同埋社区阵线嘅即系Dodo 啦，都分别讲咗我其实连续几个月都有捐嘅，咁因为我觉得其实。天下之间讲个信任啫，被捐款者都走出嚟讲话啊，连续都有捐，同埋啲钱点样去用，咁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太过疑惑啦，咁样，咁亦都啱啱 DQ 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喺呢啲访问入面有透露，譬如我系捐到一月，然后二月嗰啲咧储起佢咧，其实爱嚟 set 粒一个家务义工队嘅，因为咧当时我同好多 大家听住啊，佢自己鬼怕后尾枕啦，佢捐到一月嘅咋。喂，唔好意思啊，佢系捐到一月，即系十一、十二，佢捐咗四个月嘅半个月人工嘅咋。嗱，之后佢冇捐嘅，佢系储起咗噶啦。大家一路听落去啦，唔好话我屈佢啊，佢自己讲嘅呢啲啊系。 同嘅即系关顾嘅组织啊，老人家关顾嘅组织倾过之后咧，发觉义工其实系好难管嘅，因为你想持续咁样帮啲长者咧，首先要有一班有纪律嘅义工，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社工同埋一个兼职起码嘅，咁我就要储低一啲钱咧，系即系去运作，咁所以二月之后嗰啲咧就储开咗，即系呢啲我都有解释嘅。 嗱咁嘅， 你有捻解释咩？ 将来啊，因为将来咧，如果你再选到咁样入到去咧，你嗰嚿钱咧就唔好自己逐个月亲力亲为去搞去捐啦，你成立一堆人，佢自己另外独立整咗个基金，你每个月就系嗰份人工啊直接 transfer 落去，咁有乜嘢就问嗰堆人，咁嗰堆人你有一次 publicity 俾全世界人知道系乜，咁佢哋自己可能整个专业嚟到帮你捐，就唔好你再去搞，因为咁样咧就好惨嘅，你自己翻嚟覆佢 咁啊咁惨，你自己话捐噶嘛， 最黑人憎系嗰。 嗰啲人咧，係會喺你嗰啲夾縫位嗰度搞你，係嘛？咁其實你問我咧，我就話你一知道被 DQ 之後，你就其實係一路都唔使捐。就算你而家翻入立法會啊，你有一段時間都唔使捐啊。點解？喂，大佬， 喂，大家聽多次啊！陳士齊啱乜撚嘢啊？屌你老母！真係，我屌你老母啊！陳士齊。 嗰啲人咧係會喺你嗰啲夾縫位嗰度搞你，係嘛？咁其實你問我咧，我就話你一知道被 DQ 之後，你就其實係一路都唔使捐。就算你而家翻入立法會啊，你有一段時間都唔使捐。就算你而家翻入立法會啊，你有一段時間都唔使捐啊？點解？喂，大佬，你俾咁嘅死人政府攞去搞，係嘛？又要搞你自己啊？又而家就話所謂稍為望開一面，即係叫做殺得冇咁絕啫。但係中間已經傷害你好多， 唔係望開一面，係收回惡意啫。 係啊，收回惡意嚇，收回 做翻啲正常嘅嘢啫。 咁所以咧，其實你而家係就算入翻立法會啊，你都要 recover 好多 loss 噶嘛，係咪？所以 有咩 loss 啊？佢 喺下一次唔需要話講定要捐嘅，你要睇你自己財務狀況。 嗱，首先嗱，渣 Sir 我。不如講一講啦，其實當知道有機會被 DQ 嘅時候咧，甚至係 DQ 咗即係啱啱係啦，即係宣布 DQ 嘅時候，其實女工會好好嘅，女工會嘅美蓮就話不如將我以前捐過嘅即係款項全部俾翻我，兼且女工會試下幫我籌錢去即係幫助我。咁我都話其實咧，當初每個月咁捐嘅時候咧，我都已經預咗係可能有機會要被賠薪津㗎啦。咁但係當初去捐款嘅時候，所有嘢都係咁樣決定。唔會因為被 DQ 就要收翻，咁所以我都係叫佢千祈唔好俾翻我啲嘢高 ahead。我儲起嗰啲，我仍然將會繼續捐出去。個問題係因為後來被 DQ， 所以儲嘅款項有限啊嘛，你唔會持續推動到嗰團義工隊啊嘛。咁所以後來會覺得喂，會唔會有機會補選啊，或者其他人去補選，然後可以資助落嚟啊咁。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家務義工隊就需要時間啟動，即係承諾咗嘅嘢，我絕對會做。咁而剛才咧， 俾我睇一睇啊嘛，我淨係 report 下，佢基本上係一路。喺呢個2016年， 即係佢係冇捐過㗎啦，佢個家務義工都冇成立過㗎。 係啦，12月同1月，總數差唔多捐咗已經係190,000㗎啦，接近189,396蚊。我唔知嗰啲江湖人，譬如仇思達呢啲咧， 我屌你老母啊！乜你叫江湖人啊？陳士齊，噏得出就噏。 咩叫江湖人咧？ 我屌你老母啊！陳士齊，乜你叫江湖人？暗示我啲乜撚嘢啊？你个江湖人啊！你又乜嘢人啊？屌你老母！ 即系佢谂住用仇恨就可以发达嘅傻佬咧，即系真系要闹 我发啲乜捻嘢达啦？ 都要闹你傻佬噶，即系你个水准太低。如果你企图做嗰啲咩所谓激进本土嘅所谓 opinion leader， 你水准太低。你如果你想攻击别人，你都要做功课啦，系咪啊？我听讲咧有个好蠢材咧，好似话咧你当初选嘅时候咧吓、就无情情咧就一日一 post 话要攻击你。 哦，唔系一日一个 topic 啊，好多。 啊，一日一 topic 啊，好多 post 添，嚟攻击你。咁然后仲要话咧，啊，我要攻击你，但我压力好大。哇，呢句我听咗好好笑。啊，点解会压力大咧？喂，你攻击别人嗰啲人，即系不安好心啊，走嚟幸灾乐祸，睇住人嘅将自己快乐建筑喺人哋嘅痛苦身上。好啊，唔紧要。点会压力大咧？呢句说话我听完我就有少感觉。 我几捻时候讲我压力大，我屌你老母陈士齐。 点解会有压力大？咁一定系有人俾压力，咁佢先会压力大。 嗱，开始喂，开始自己作嘢啊！陈兴旺听唔听到啊？无捻情情话我讲嗰句嘢压力大，我几捻时候话我自己压力大啫？我话我俾二九搞嗰期清算嗰期，我事实上啊，我有精神压力啫嘛。我有话你俾你搞，你陈刘小丽俾到咩精神压力？我即系我屌你老母陈士齐，然之后又话我有压力，即系话有人俾压力我。你咁乜撚嘢啊！屌你老母！跟住开始作文啦，就话我有人俾压力我啦。啊，继续听落去啦。喂，喺 FF 噶，佢成段有， 即系呢条友收咗水噶啦。 但听到啦， 收水。 唉，真系依家要再听多次，唔好话我屈佢啊。 压力大啊嘛。 即系呢条友收咗水噶啦，系咪啊？即系呢啲人系即系摆明系受某啲势力喺度指使做噶。如果唔系你冇指标噶嘛。 嗯。 攻击别人唔通有指标噶？我今日要攻击五次，我攻击4次咧，上边有人打我 pat pat， 系咪啊？哇！呢种人系人渣嚟噶，呢啲人渣唔知点可以存喺世上，所以你喺香港嗰个政治有一个问题，真嘅系有好多人咧，一被政治激化咗之后咧，佢个人性嘅恶质走出嚟，佢哋乜嘢都唔识噶。 佢哋咧口讲我哋要搞民主，但系佢哋实际所做嘅行政全部系法西斯嚟嘅。实际佢做嘅行径系一班坏人一帮咧，只识幸灾乐祸，同埋只识用自己嘅所谓独裁意志 impose 人哋身上。任何人同佢哋唔啱嘅，佢都视做敌人。而且佢哋咧， 又讲紧自己啊，呢啲系 快色，系专杀自己人嘅。咁所以你唔能够唔令人怀疑呢班人全部都系一系至少佢哋嘅领袖系受指使，系嘛？而下边系一帮暴民。 即系话啲益又系暴民啊！我一屌你老母啊，陈士柴！我收咗边捻个钱啊？你有冇证据啊？屌你老母！日日喺个台嗰度勾啊，变成个花生台就系咁捻样，冇证冇据。我收咗边捻个钱啊？请问你有冇证据啊？蔡家阳呢、這个支联会嘅青年组成员，2016年9月5号朝头早打电话嚟话我收钱，话揾证据，揾一年半都冇再打过上嚟。你一陈士柴又话我收咗水，我屌你老母！我收咗边捻个钱啊？你有冇证据啊？陈士齐，我屌你老母！话啲益友系暴民，你啱乜捻嘢啊？帮个刘小丽开脱，屌你老母！刘小丽啊，扑街唔家产嚟，话俾你听，自己唔肯够胆咧吓开我拖，你又搵个陈士齐帮你讲，屌你老母！真系废柴一名。谂住可以假口于人啊！屌你老母就笨人出口。就陈志齐攞佢嚟辣我，你食屎啦！刘小丽，你捐钱都系捐到二月噶咋，捐到一月噶咋，二月开始冇捐啦！大家听翻佢讲乜捻嘢啦？话啲钱要储翻起佢啊！屌你老母，跟住储翻起佢都唔谂住捐噶。陈志齐话叫佢你唔使捐噶，要睇住自己财政状况啊！大家听到晒啦，喂，我专登播噶呢七分钟系，大家听得一清二楚嗱，我冇腰斩佢，冇咳噶。唔好话我断章取义啊！屌你老母，我唔会播晒你30分钟啊嘛！你唔系全段讲我啊嘛！但你讲乜捻嘢啫？你依家喺度嚟话我收钱，我收边捻个钱啊？你答我啊，陈士齐！屌你老母唔捻讲我收钱，我冇捻咁兴，我收咗边捻个钱啊？明明做呢个节目，屌你老母真系冇边捻度有钱收啫，真系我真系唔捻知啊，真系。喂，你批评人嘅时候系咪唔可以含血喷人？喂，凡事讲有证有据。喂，你话捐咗4个月，我都信住你先啦，你都冇单据，屌你老母！喂，我哋讲嘢嘅时候，喂系咪应该就住个事实嚟到讲啊？你冚家铲！喂，俾我督中咗你个死穴！喂，呢个系人生当中嘅污点嚟啊，刘小丽，乜捻嘢储起啲钱做搞乜嘢义工队？你有冇臭閪？你捐你咪捐咯，唔捐你咪唔捐咯。依家你咪坦坦白白话俾啲市民听，由2017年嘅二月开始，你就冇捐人工，咪就咁简单，使乜解释乜捻嘢啫？仲解释啲乜捻嘢啫？2、3、4、5、6，嗱，我当你7月翻得半个月冇人工，哎，我唔捻同你计啊，咁捻多啦。5个月嘅半个月人工，即系48,300乘翻5系几多？兴旺诊25万，你都成立唔到一个义工队，仲系要请人，有乜捻嘢？屌你老母，你有心嘅，点会搞唔捻到啊？喂，大把我识嗰啲朋友做区佬嘅，做区议员嘅，喂，组织一个义工队要话20几万，你话俾佢都唔捻够啊？20几万够佢当选添啦，话俾你听，你有心搞嘅啊？点会话嫌钱少啊？冇得搞啫！屌你老母，你冇捐就冇捐啦、啊！你依家就鬼拍后尾枕喺个节目嗰度，就遮住陈士齐把口想嚟屌鸠我，抹黑不成！屌你咪讲漏咗嘴，就2017年2月开始就冇捐人工，呢啲系全部你讲嘅，唔好喺度搬弄是非。哎，我准备成立咩叫咩嘢，但系惊住唔够钱储起先，储到几时啊？请问你吓？呢个借口嚟嘅咩？咁我边有话错你啫？你事实上系走咗数嘛？有5个月，7月已经唔捻计你啊！当你出低一半人工，我唔捻知有冇出，你又唔讲。喂，我点捻知啊？喂，你话嗰啲单据，喂，我都信住你先噶咋？你啲单据点解你唔摆上网啊？你话捐咗俾个咩女工乜乜乜乜，点解你唔摆上网啊？呢啲嘢好难摆咩？我唔见得光咩？你话有噶嘛？仲有你有冇扣税啊？你讲清楚喎、啊！你有冇将呢啲所谓嘅捐款呢个除税扣税啊？你交代得一清二楚嘅，要唔可以含混过关噶？监察你啲泛民嘅政棍，喂，唔好讲话正唔正棍，哎，我讲中立啲当系，喂，我监察一个民选嘅议员，喂，喺全世界民主嘅社会啊，喂，都唔会认为系咩收咗钱啊， 或者系用咁样嘅诛心之论嘅大佬。喂，监督你有乜问题啫？喂，你事实上系有咁样嘅承诺，咪唔系我呃人噶，大佬。呢啲系你自己讲嘅，当阵时你登苹果日报，喂话要捐一半人工出嚟，喂呢家我叫你捐嘅咩？喂，呢陈士齐同刘小维喺个节目嗰度讲到，哇，好似咧话呢个仇思达咧就要你捐人工咁样，唔系我叫你捐嘅，大佬，呢啲系你自己讲噶。 咁啊，问下你对找数未咯？ 喂，我喂，只不过我系本着公民嘅责任，系嘛？喂，我问你捐咗人工未？喂，天公地道啦，啱唔啱啊？喂，我要求你作为一民选议员兑现翻你嗰个选举承诺，有乜问题呢？吓、啊？喂，你搞到好似我逼你捐人工咁样样，喂，仲好似话啊呢、這个人咧好毒啊，好乜好物？你嗰啲全部唔系对题噶，大佬，你事实上系仲有五个月人工冇捐，咁你咪简简单单咁讲咯。有捐就有捐啊，有捐四个月，有五个半月冇捐，咁你咪讲咯。你使乜话我收咗钱啫？你有咩证据啫？又话我唔识嘢，冇做功课，我连啲立法会人工有咩嘢，有乜嘢嘅津贴？屌你老母食饭有咩津贴？交通津贴、医保？喂，我已经噏过好多次啦，喺个节目度，你有冇听啊？陈士齐，我屌你老母臭閪，又系识打个花生台个鸠鸭。喂，你先至冇查证据，冇做功课，我屌你老母，又系我啲益友嘅部门，你有乜撚嘢啊？仲有你浸大学生，唔好当佢真系为你发声啊！踩捻住啲本土派上位啊，大佬！喂，冇呃你噶，喂，我唔中意呃人嘅，因为呃咗人之后咧，你第日好，你好快俾人踢爆嘅，你要成世咧为咗讲一个大话咧，而揞住咧，哇，好辛苦嘅。嗱，我贴俾大家睇，唉，真系唔使我，唉，我贴啊，依家真系。嗱，贴俾大家睇啦，呢、這个乜撚嘢人啦，陈士齐啊，斋陈士齐啊，私差 chain 啊，嗱，唔好话呢个唔系你啊，吓，本土新闻都有登过噶呢篇新闻 ，OK， 就讲咩咧？就梗系讲紧啊，2016年啊2月嗰单嘢啦 ，OK， 吓、啊、旺角事件啦，咁啊头两点又唔讲啊，讲第三点啦，佢写咩咧？本民前趁机抽水，明明是左翼人士撑小贩产生的物警民冲突，即是他坐在他隔离的刘小丽 ，OK？ 刘小丽都是他讲的，他鱼蛋之母嚟噶嘛？ 之母啊！ 啊，谂嗰啲本土派人士听住啦，我真系唔系话要发你哋脾气或乜嘢，而系你哋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即系话，哎，陈士齐咧，即系我要疑中留情，有人咁样同我讲，你仲系自己本土派？仲一捧佢话，哎呀，诶、佢都即系喺呢件事上边都有诶、即系帮你学生，佢帮乜捻嘢啫？佢踩鸠住佢上位咋？佢捧佢个契仔咋？佢捧个陈乐行咋？捧你哋咩？你自己睇下啦。喂，话本民前趁机抽水，明明系左翼人士撑小贩产生嘅警民冲突，突然杀出嚟咧，又要求冇申请嘅游行，继而向警察掟钟，引发防暴警嘅反击。啊，仲打出名号话要即系新东补选梁天琦嘅队伍。就令到啲防暴警变成本民前新东补选嘅啦啦队，就最无辜咧就是左翼人士，沉唔住气咒骂佢哋咧，就会增加梁天琦嘅曝光率，无形中咧就成为咧本民前嘅第二啦啦队，啊，仲要俾人抽水话唔够勇武。就实情咧就本民前新东补选就抽咗旺角小贩同左翼人士嘅水，唔该你哋睇清楚啦。呢啲乜捻嘢嘅本土派啊？即系火捻滚啊！真系，如果你哋唔系盲嘅咧，你睇捻完陈士齐讲呢啲嘢咧，就唔该你哋屌你老母，真系向我道歉啦！话捻咗俾你听，陈士齐系个乜捻嘢嘅人，个本质系乜捻嘢？哇！佢帮你学生，帮你老母咩？话俾你听，我咁恨我就系知得太多啊！话俾大家听啦，如果一个人咧真系咧，真系做港珠好噶，话俾你听啊，陈兴王乜捻都唔知道，哇，咁快活啊！啊，差唔多咩？又去大堂啊，睇樱花啊，屌你老母！哇，屌你老母，真系越知一多越激气，话俾你听。嗰阵时，陈士齐就不断咁样怂恿啲浸会嘅学生走去冲击嗰个教员室，记唔记得啊？ 系。 咁你呢个咁嘅陈士齐当阵时咧，就勾结一个人咧，就叫浸大山神陈乐行，又系上佢呢一个咁嘅节目嘅，上花生台嘅 ，OK， 又系上花生台嘅节目。咁然之后 ，OK， 咁中间嗰个过程我唔讲啦，系咪？嗱，佢啊，即系啲学生就冲咗入去啦，陈士齐就企喺嗰个教员室嘅出边，冇入过去嘅 ，OK。 叫啲人入，自己唔入。 老点啲学生去冲，自己唔冲。好啦，跟住。我记得嘅有一日咪阿子琪啊，即係浸大学生会嘅前会长啊刘子琪同埋呢个所谓浸大山神陈乐行，即係呢个屌你咁同陈士齐勾结嗰个啊，即係陈士齐屌你咪老点嘅喺背后做，你知唔知佢幕后呢、這个屌你咪有份嘅佢系。好啦，嗰次咪无撚端端咪变咗刘子琪好似俾人扎棍咁，佢自己一个人企起身。承担晒咗责任，佢鞠躬道歉。隔篱嗰个陈氏就系、是、隔篱嗰个唔系陈氏，系陈乐行坐喺呢度。苹果日报就 cap 捻咗嗰张图，屌你明捻知你刘子琪就系本土派嘅，嗰、那个陈乐行唔系嘛？哇，佢咪 cap 几捻肉酸你明唔明啊？嗰件事系喂，点解变咗阿刘子琪好似承担晒一切嘅责任咁？喂，佢又边一个啊？佢又道歉，跟住佢隔篱嗰个坐喺度。再第二日，即系 OK 嗱，今日发生嗰啲件事啦。第二日就呢一个呢阿陈乐行啊就搵咗嗰啲咁嘅邝俊宇啊同埋佢嗰个老板啊叫做区议员杨雪莹系左交嚟嘅 ,ok? 咁啊跟住搵咗唔知边喺个邵家津啊仲有陈士齐就开咗个记招喺浸会嗰度。嗱、据我所知呢佢呢次记招呢就冇搵过冇通知啊完全冇通知过其他有份参与呢一次嘅行动嘅其他浸会嘅同学仔包括浸大学生会都冇收到呢个消息嘅。屌你老母你乜撚嘢人嚟㗎你有光环就自己领。你咪同陈士齐撚人喺度勾结啦屌你老母呢、這个我唔撚想讲嘅好撚肉酸啊你哋。为咗捧自己嗰人上位，踩捻住本土派嘅尸骸，乜嘢人嚟噶？呢个系你够胆唔好认啦！屌你老母閪！你真系乜本土派同学仔唔好咁捻蠢啊！真系屌你乜俾呢啲咁嘅人喺度老点左冇右冇冇高龙低，屌你乜你得到啲乜捻嘢啫？但系好彩啫，即系成件事到最尾就有冇事啦，系咪？冇人因为呢件事俾人赶出校啦。喂，大佬，如果有咁点捻样啊？大佬，系咪好捻冤枉啊？喂，你陈乐行就好捻地地喎，屌你老母乜捻嘢光环你靓晒嗰日，你搞乜捻嘢啫？嗰日系点解唔通知其他同学仔去啊？你单独行动咩？陈士齐你系嗌？我本来唔想讲嘅呢件事已经屌你乜过撚咗去。一直嘅仇视本土派话俾呢个撚人就係、是。乜你叫人投杨岳桥啊唔好投。喂有一集又搵阿范国威上去又啊屌你老母喺度讲三讲四啊要搵阿方国山啲黑材料啊唔好等个2020当选啊。屌你老母呢啲系咪攻击人啊你又。喂我嗰啲唔系搵你黑材料嘅刘小黎陈士齐系你自己喺个选举广告嗰度登出嚟话你系要当选之后捐一半人工。我只不过喺你当选之后要求你兑现嗰个选举承诺咋。唔系我专登搵出嚟嘅黑材料嚟㗎冇我冇你㗎啦陈士齐咁黑心我屌你老母臭閪。搵人黑材料我屌你老母咩吔屎呀你话我收咗钱我收咗咗边个钱啦而家讲嘢屌你咪辣庆我咪爆晒出嚟囉想碰陈乐行上位悭啲下世呀屌你老母最叻就踩住本土派上位你老母臭閪真係本来冇人咁兴一讲我嗰啲仲更加之兴唔关我事呀嗰啲系喂嗰啲同学仔俾人搵笨柒咋嘛关我咩事啫喂我唔撚抵得啊嘛系。点解要俾你踩住上位请问喂你哋嗰啲人真係唔好话哎呀佢咁多学生啊要支持佢啊支持乜撚嘢啫我请问你哋佢支持嗰陈乐行咋嘛搞唔弹大弹路大龙凤 真系支持啲学生啊！喂，屌你！依家我嗱，本身你哋唔知唔紧要，喂，我讲啊，你知啦，系咪啊？唔好话我屌你咪，唉、哎，你穿作附会，喂，呢啲系有证据噶，你搞嗰个技招系冇其他任何同学仔一齐噶。你叫我刘志奇出嚟承认责任嗰、那个，就你嗌埋佢一齐嚟搞噶。你第二日再搞个记招，就冇揾任何其他学生。你点解释啊？呢样嘢系你话咩啦？你老母讲我声口沙埋，你讲两句先，陈兴旺。 咁啊，突然叫我讲两句，一个陈士齐就好多嘢都有 check record 噶啦。其实啱啱讲嘅其实之前你揾翻新闻，其实系睇到嘅，你睇嗰啲。咩直播啊片段啊，知道佢係叫啲學生冲入隔离室啊，自己喺门口度唔知做乜，就唔知佢咪有一驚个位，总之佢又冇入去。即係佢唔係第一次，同埋呢篇文佢仲搵得返㗎嘛，呢、這个陈士齐嗰篇就唔好当佢係，即係唔使当佢同路人嘅，佢根本就仇视你啲本土派。 喂，佢踩住你哋上位啊大佬。即係你何必要捧佢上位，好啦。比如话依家浸大又有事啊，浸会学生会嗱，一阵我哋打俾浸会同学仔啦，问下佢啦。喂，你浸会个学生会选举无捻情情，原来有几条友咧系社记嗰啲人嚟嘅，即系利益申报之后，原来我、哦那个候选嗰个会长咧又系社记成员、街工成员，屌你咪双重党籍嘅，跟住佢个某啲干事咧又系即系社民联嗰啲成员嚟嘅。 你系咪好有问题啊？呢、這个？啲学生会话有啲政党成员夹喺度参选。 喂，咁你陈士齐点解唔去批评？喂，乜你哋唔系话要喺个即系校园里边话要反赤化、反染红嘅咩？反被啲政党操纵嘅咩？喂，系唔系你自己嗰啲泛民政党就可以伸只有形之手入去，即系操纵嗰啲学界？喂，共产党就唔得？你呢叫搞民主啊？喂，大佬，你话我哋呢啲唔系搞民主，我哋呢啲咧就系法西斯，咁你呢叫乜捻嘢啊？喂，如果你系搞民主嘅，点解共产党就唔可以搵人去选学生会？你就可以咧，呃嗰啲人咧。喂，原来嗰个咧就职业学生嚟嘅，读捻到 E 科咧，都准备毕业要搵工噶啦，都要 defer 一年，专登就走去选学生会，因为佢系社民联嗰啲人嚟嘅。原来， 即系你社民联系咪谂住喺浸大插旗啊？ 咁你讲啊，你交代啊，你陈士齐都唔讲啊，呢啲你咁捻公义，咁捻为民主。喂，反赤化又嗰个大声反染红，喂，同一个标准嘅，我哋系任何人呢，你如果系有党籍嘅话呢，就算你真系要上中，你都首先要申报咗先，你等啲同学仔知道，但系都系唔 preferable 啦，呢一样嘢系大佬，你即系学界嗰度，喂，应该清泉嚟乜大佬，无人情情又有党籍，啱唔啱啊？咁如果有学，喂，如果你嗰啲咁嘅社民联嗰啲人可以去选，咁点解人哋共青团嗰啲唔去选呢？我请问。如果你真系一个民主嘅社会，你讲民主啊嘛，我屌你老母，你左翼嚟噶嘛？咁点解你嗰啲党籍嘅泛民党籍嗰啲人就可以去选，其他嗰啲唔得啊？咁如果我话唔好讲共青团啦，如果佢系青年民建联咧，咁佢选唔选得啊？啊又唔得，哦你社民联就得啊？屌你老母，讲唔讲得通啊，大佬？你有冇臭閪真系？点解你唔出声啊？呢啲议题？是不是因为你同社记非常之友好关系密切啊，你哋都一齐都系左翼嘅人士啊，左翼阵营嘅同路人啊。一起又似你真系讲撚到我真系好撚火滚好撚激气嘅呢啲嘢系。嗱、啊、不如我哋依家打俾我哋嘅即系益友啦，我哋问下佢啦，唔好让我哋自己讲晒啊。 睇佢方唔方便啦，唔方便就唔好啦。 唔系佢方，我事前咧就问咗佢，我唔会无情情转得，就系打电话咧俾人嘅，唉，即系嗱，我依家就通知佢先吓， 睇佢有冇兴趣讲几句啦。 唔系一定有嘅，因为嗰个题目，因为佢系其实系佢要求嗰班友咧做一个政党嘅利益申报嘅，即系嗰班咁嘅所谓候选内阁嗰啲成员，系咪？咁我哋打俾佢问下啦，因为嗰班友呢都好离谱嘅，又话要重返学联啊，又话要即係参加支联会嗰啲集会啊咁样嘅，我哋咩问下呢个同学，顺便问埋佢啦，嗱顺便问埋佢啦，关于陈志齐嗰啲嘢。嗱佢嗰篇咪死人撚屌稿啊，唔好删啊，登耐啲啊，即係佢踩下天桥嗰边。 早晨早晨。 喂早晨啊你好啊，喂你介绍下自己先。 喂 咁我係觀眾好，我係浸大學生會前外務副幹事長冇咁耐啦。 喂，你係浸大學生會嘅前外務副幹事長阿麥坤偉，喂，你可唔可以大聲少少啊？ 大聲啲，清楚啲，因為我聽唔到，而 且係屋企人瞓曬。 喂，你係可唔可以行去冷巷嗰度講啊？ 你行去走廊嗰啲， 行去走廊嗰度講啊，冷巷啲。 哦，你入廁所 嚇？ 你入廁所？ 好，入廁所講好啊。 要講廁所講啊？ 係。 聽得到啊！聽得到啊！聽得到。 係聽到啦，依家好好多啦。喂，咁啊，嗱，阿坤偉，喂，我真係想問一問你啊。嗱，不如问你嗰浸大学生会之前，不如我问咗你先啦，因为你都系即系你系前浸大学生会嘅成员嘛，哎咁啊好啦。喂，普通话嗰个事件嘅时候咧，即系嗰个所谓嘅行动啊，嗰阵时你仲系浸大学生会嘅，即系未卸任噶嘛，系咪啊？个任期仲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想问你头先我表达嗰样有冇错啦？喂，呢、這、一个 我 comment 嗰度澄清咗一点啊，因为一路都听住陈区个节目嘅，咁但系。有一點是真的講錯了的，但是陳志齊在那個決策過程當中呢是完全沒有參與過的。 他當然沒有了，他不需要他參與的，他為了找陳樂行去 了。 但是我就是想問你，那一個記招，他跟你們的前即會長就是子琪，是不是他跟子琪即是子琪扎棍比平那個背影了來 當 A1 頭版燈那個，那一次那個的记招就有通知你哋一齐搞噶嘛，系咪啊？ 你讲紧子琪道歉嗰个记招啊？ 系啦，即系陈乐行坐喺隔篱嗰个，佢一定有份啦，系咪先？ 哦，嗰个系子琪搞噶。 吓、啊，咁啊揾咗佢系咪？揾咗佢搞，咁咧就但系咧，陈乐行咧就冇道歉噶，系咪？就坐咗喺度啫，呢、這个你睇好清楚噶啦。咁第二日，陈乐行自己又搞个记招噶嘛，系咪啊？ 咁講啦，咁講，其實即係道歉都係子琪個人決定嚟嘅啫。咁 嚇， 我話唔道歉都係陳樂行個人決定，我覺得冇乜所謂。 嚇，冇乜所謂，唔緊要啦。我只係澄清翻啲事實俾益友聽啫。咁佢第二日係咪冇通知你哋浸大學生會任何一個人？ 你講佢自己搞個記招啊？ 係。 我諗佢自己搞個記招。 你同我讲嘅话冇噶，你答翻冇就得噶啦。 系冇通知嘅。 你唔需要惊佢噶啦，阿坤伟。喂，有咩咧？你陈乐行唔捻妥，我哋搵人斩我啦，屌你老母！我都唔捻惊你，你啲咩捻嘢啫？无牌烂仔，无牌正棍。嗱，我唔惊佢嘅，你惊住同佢抹面，你因为同佢继续咧要做同学，系嘛？要屌要留一线唔紧要啊，我唔需要同佢留一线嘅，因为呢样嘢系我问过你嘅亲口，你记唔记得啊？是他没有通知过你任何一个人，大佬去搞记招咁撚大件事，搵晒议员嚟撑场，咁点解唔搵埋你浸大学生会啲成员去呢？ 咁佢个错都有， 即系当然你都可以话佢个人决定啦。但我嗰个想法就系、是，屌你咪佢踩撚住你上位啦，因为屌你咪佢自己搵嗰啲咁嘅左交嗰啲议员去一辣排开，屌你咪唔撚遇你哋嘅，咁算点啊？啊有君有啊，刘子琪责佢自己啊，屌你咪坐喺隔篱成砖佛咁样想点啊？唔使惊噶，子阿君伟，唉呢真系。 系咁，因为个 scenario 真系少，佢嗰个情况系佢真系俾人恐吓嘅，吓佢系觉得 唉嘥气啦，俾人恐吓，你叫佢冇捻继续做，帮阿嗰个咩杨雪莹打工啦，咁捻惊就嘥够气，个个都话自己抑郁，有事嗰阵时俾人批评，我够俾人恐吓咯，喂，够人话要斩我咯，死捻咗未啊？ 我觉得唔使通知刘子欣伟。即系佢 个记招，唔系你唔需要帮佢 interpret 嘅，我帮佢演绎咗啦。你叫佢自己出嚟答啦，点解唔咩就？你唔需要帮佢说行啊，因为佢真系踩住你上位嘅，包括踩住阿天琪啊，吓。 我上嚟都系澄清翻啲事实啫，即系。 系唔紧要啊，你继续讲你嗰个浸大学生会啦，系咪？你今日真系问佢噶嗰个党籍嗰、那个问题？ 哦，唔系啊，寻晚问 噶。啊，你寻晚问嘅，你即系你讲下你点样问佢啦。 我咪叫啲候选庄园申报自己政治联系咯。 吓、啊，咁佢哋又真系走去讲喎，系咪啊？ 系啊。 吓、啊，咁咪发现系有啲咩人，有咩党籍啊？ 有两个，我冇详细，可能都要睇翻编委报道先记得。 吓、 啊，我记得系有两个系社民联之友咯，系啊。 社民联之友啊？ 之友。 哦。咁即系喂， 咁都好有问题啦，社民连之友啱唔啱啊？咁如果第二个系青年民建联咧，你又俾唔俾佢选啊？喂，你仲唔大做文章啊？啱唔啱啊？ 然之后有其中一个系街工，其中一个街工， 系、啊、一个街工成员吓、啊，兼佢双重党籍嘅嗰个系社民连成员兼街工成员咧，就系佢个候选内阁嗰个会长候选会长啊。另外两个社民连之友咧，唔知边两个卡拉苏嚟嘅。咁你呢个问题又做得相当之好啦，系咪啊？又问得即系相当正直啊，但你呢都要即系即系俾勇气，唔需要佢驚嗰啲人㗎，你都唔介意同嗰啲左交反面啦，系咪？唉、哎 啊，我啱睇过边报道啦，就候选外务 几分事实讲几分话 啫。我都系噶，我都有几分事实讲几分话噶，佢就冇通知你哋嘛，系咪啊？就咁多啦。 唔系，啱啱睇咗浸大篇位嗰篇报道， 系 候选外务秘书赵崇佳承认自己系社民连成员，曾经喺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十一号候选人王浩明嘅助选团成员，即系唔单止 系咯，仲话自己屌你谂，仲话自己基层民主派，一阵又话自己扮本土派，扮乜捻嘢啫？仲扮乜捻嘢？话俾我听，呢啲人系边忽本土啫？仲？都仲喺度扮嘢，真系 佢又冇讲自己本土派嘅， 唔系佢讲嘅，系其他佢嗰啲庄园喺个网度讲嘅，咁唔定记咗边个卡拉苏啦，真系。 佢唔系民主自决咩？ 佢好多嘅，一阵又要民主自决，一阵又要搞六四，啊，一阵又话要重返学联， 重返学联， 唉，咁啊，另一个系点啊？另外两个卡拉苏就系社民连之友，系咪啊？ 我立眼立得睇呢段， 睇我讲啊 吓。咁啊，即系你就系寻日问咗佢啦，系咪啊？阿君伟 系啊， 吓咁、啊、你即系有咩呼吁咧？对啲同学 有咩呼吁 啊？吓 谂清楚先投票咯、 啊。唔系啊，你唔系仲叫佢投啊？喂，就系、是、叫佢冇捻投啊！因为咧， 佢系计投票率。 因为你嗰啲咁嘅选举，喂，你同乜同我同我自己同你师弟倾嗰啲完全唔通。喂，一早话咯，喂，你系应该叫同学唔好投。嗱，你过唔到个 quorum 咧，因为咧每一个选举咧， 打个 post 话大家唔好投票咁样咩？ 咪有乜问题啫？咪叫大家唔好投咯。唔系阿君伟，真系呢啲系啱嘅。喂，你要阻止佢喺呢个选举里边能够成功当选，有两个条件。第一。有两个方法，唔系两个条件。第一个方法就系你不信任票要多过信任票，呢、这个天方夜谭，好难去做得到。因为佢咧，屌你乜？你知嗰啲学生会选举啦 ，friend 愣 friend， 哎，你大家一齐投咧，佢整啲靓女出嚟着短裙，咁就投噶啦嘛。第二个方法点咧？就令到佢过唔到个 quorum， 过唔到个所谓嘅法定人数，就嗰个法定人数咧，大约都好捻低嘅一个门槛，10%， 10%， 咁啊过唔捻到，咁啊 投票咧，好多人都讲紧噶， 好多人都咩话？ 好多人都讲紧话投票 咁、啊、你应该呼吁啲人冇捻投啊嘛，就唔系叫啲人谂清楚先投，唔好投直投，唔投咧拖到拉到佢嘅成个选举，咁佢咪上唔捻到咯？第一，佢哋咁捻厚面皮，就唔捻会退噶啦。咁佢唔退就搏咩咧？搏你嗰啲咁嘅蠢蛋啊！我讲啊，依家你如果真系投不信任票，嗰啲全部系蠢蛋嚟噶，你系令到佢能够成功上位噶，因为你哋嗰不信任票系唔会够呢个信任票多嘅。咁你走去投不信任票，喂佢唔使噶。喂，佢 5.1% 票就够㗎喇，其实你知唔知我讲咩呀？你 4.9% 嘅人真係投不信任， 5.1% 嘅人投信任，佢都可以当选㗎，系咪先啊，君伟？根据你嘅会章，咁你系咪应该叫啲人唔好去投？咁你如果佢得 5.1% 嘅，或者佢得 9.9% 嘅，你个 0.1 嗰个不信任唔投，咁佢咪拉倒囉，你应该咁样讲，咪唔驚㗎，叫人唔投系冇罪㗎。 喂， 呢个唔违反民主㗎喎。 喂，咁作为一个曾经嘅学生会人，你冇理由呼吁啲人唔会投学生会选。 咪有呢个有咩问题？你唔应该俾嗰个框架。 喂， 咁好啦，我想问你啊，君伟，喂，你曾经啊喺你嗰个大中小学或者中小学啦嗰、那个阶段，喂，佢都话俾你听，喂，你黄皮肤黑眼睛就系中国人啦，咁你做咩依家唔认同？因为我真系想问你啦，系咪先？唔系话佢，你曾经做过。系嘛？你就要认同噶嘛？啱唔啱啊？唔系佢话俾你听，系就系啊嘛。喂，民主就系咩咧？尊重每一个人嘅选择同埋意向嘛。个选择同意向就包括投票与不投票，你要尊重啊嘛，系咪先？ 我系唔讲咁多，最终我都系唔投票噶啦，今次大选。 吓、啊，你唔投票，喂，你唔好扭咗我，跟住，唉、哎，我今次唔好意思，真系个语气比较重一啲，唉、哎，真系唔好意思啊，阿君伟，啊，你唔好扭咗我，跟住，好惊啊，唉、哎，真系，啊， 身份问题。 系最紧要就唔系冇身份问题噶，你依家系林伟啫嘛，系嘛，冇问题噶。 系啊， 冇问题咯、啊，我都系。 校里边噶嘛， 我做校董嗰阵时，我讲粗口 噶啦。奇怪 啊！冇拘泥于嗰啲嘢啊！你嗰个最紧要嘅目的嗱，第一你做林伟，你都系做一个月货仔啫嘛，系咪先？嗱，我冇讲错呢样嘢，我只系骤眼睇过啦，你哋有啲即系偏位嗰啲报道。咁第二，你依家主要个目的就拖冧佢嗰个选举啫嘛，其实系佢只要唔够拖冧就周档噶啦，又要重选噶啦，咁咪啱咯，咁咪唔好俾佢当选，因为最大嘅目标就系啲浸大嘅同学仔唔好俾佢当选啊。 唔系啊，如果今次 补 选唔过 call， 咁就唔好再 选。系、哎、咁好啦，仲好啲，起码拖翻头半个月，咪可以啦，一年半载啊，咪唔好选咯，最好啊。 冇装唔系一件大事嚟噶嘛。 系啊，有乜问题啫？ 定价之前成日都冇噶啦， 无中生有啫嘛！依家系你唔需要夹硬有一扎人出去做噶， 冇人代表你，系好过揾个贱人代表你噶。 呢个都系民主嘅决定嚟噶，喂，冇人代表到你，咪嗰一届咪冇代表咯，咪林伟咯，有乜问题啫？真系唔好俾嗰啲嘅嘢束缚住，真系喂，但系你真系唔好嬲我话，阿君伟，你应唔应承我先？你应承我先啦。 做咩啊？ 唔系你应承我唔好嬲咗我嘅手先。 喂，你咁多人面前梗系话唔嬲， 我惊佢 啱人答又嘅。 唔系我惊佢喺度嬲咗我。 而家补翻张圣诞卡俾我算啦。 啊，咁啊，真系呢个真系已经有 打边炉啊嘛，圣诞卡 就。因为我识咗阿君伟一段时间，我惊佢嬲咗我又，唉，真系吓、啊、好啦，咁啊唔阻你咁耐啊，君伟，唔好意思啊，咁夜打俾你。 拜拜。 OK， 好，拜拜。 啊、我啱睇翻浸大片委嗰篇报道咧，就个会长咧就系、是、鸡公会员社文联之友。 咩名字？讲埋个名先，等下讲佢全讲。吓， 黄雅文。 黄雅文边个雅？三华王啊？ 大肚王。 系边个雅？ 就雅兰中心个雅， 即系优雅个雅。 系文就中文个文啦、 啊。OK， 黄雅文。 系就鸡公会员社文联之友，浸大社关成员。同工学同行成员，咁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咧就担任呢个黄润达啦，唔系黄润达，黄润达嘅助手。 街工啊，黄润达，系 咁曾经咧就喺葵涌村嘅街坊工友服务处，即系梁耀忠议员办事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做个临时工。 系， 仲有另一个咧就呢、這个许焕恒啦，应该承认自己系浸大社关成员、工学同行成员同大专政关成员，即系。相信系啲左交嘅组织啦，大专政改关注组嘛嗰阵 吓， 系咯，政改都冇咗呢个社，呢个关注组都唔解散嘅。 唔系，即系咧，我又觉得咧，唉，我真系咧话俾啲益友听啦吓，喂，唔好真系惊住佢哋可以，即系点讲咧？喂，你要为咗嗰个目标咧去进发咧，就喺过程当中可能会同一啲人咧会反面都唔出奇嘅。就唔好惊住有啲咩，即系喂你头先我讲嗰啲嘢，我有边个唔系事实先，系嘛？系咪有啲唔系事实先？咁事实上系我讲嘅，有边有话错佢啫？佢点解揾阿邝俊宇、杨雪莹、邵家臻开记者嗰次系咪冇揾到？咁你事实上冇揾啦。如果有揾嘅，你成班友都去齐啦，系咪？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即系对于呢啲人咧，唔需要留情噶啦，佢系事实上系踩住你上位。呢个见到佢嗰啲人根本上就系、是，喂，我登咗俾你睇啊。喂，嗰、那个陈士齐嗰篇嘢唔系我作出嚟啊，系本土新闻都有报道过噶，喺2016年啊。吓，陈士齐一个咩本质嘅人？咁我大家好清楚啦。 判断啦，真系。 唔使判断噶，已经系屌咁样写埋出嚟俾你睇噶啦。 佢仲啲人仲要当佢疑中留情咁样，真系。 唔系你冇得疑中留情噶啦，佢根本上系踩捻到你哋系地底泥啊嘛。喂，你嗰单嘢，喂，因为咁唔通天奇因为嗰个补选，为咗选六个月嘅货仔而走去坐几年监啊？你即系你认同呢一个理论啊？你咪认同先。如果你话系嘅，得 fine。你话系就得啦， 即系，唉，我唔识讲啊！即系希望啲同学亦都要自强咯、啊，系咪？望我喺度噏屌，你咪你废噏嘅啫嘛！无敌神驹啊，望嗰度，你噏到咁激啊，点啫？系咪啊？你都噏唔到，你都系咯，即系咁咯。但系就都希望啲同学唔好去投票啦。如果你听到嘅话，喂，咁唔投票嘅成本好低啫，系咪啊？ 你嘅结论系要佢唔好 赢 啫嘛？ 系你个结论就系要唔好赢啫，唔赢啊两个。 你咪拣个令佢唔好赢嘅方法咯。 最简单嘅方法咪唔好投咯，咁简单啫嘛。你写文联，即系唔好话自己咩搞民主。屌你谂，你搞民主，你就阻止一切其他非泛民政党嘅党员或者系青年组嗰啲人咧，就去做嗰啲候选内阁嘅成员。即系人哋青年民建联又唔得，青年自由党又唔得，乜嘢都唔得噶啦，啊可能咧，屌你老母真系，你明唔明啊？咁你好啦，你自己嗰啲社民联成员又得，街工成员又得，喂你咁样讲唔讲得通啊？喂你话自己搞民主啱唔啱啊？即系唔好咁样双重标准法啦，啱唔啱啊？陈思齐，你有呢啲唔批评？点解你呢啲唔批评咧？你话我收咗钱，喂，咁你点解唔批评啊？喂，你而家应该质疑下嗰个黄雅文喎、啊，点解依一科啊都唔捻出去？佢咪话去帮我边个帮我黄润达助选系咪佢啊？ 黄润达系啊， 即系呢个黄雅文2016年都走去帮黄润达走去助选，屌你老母！你依家2018年升捻到依一科，你唔毕业走去 defer 一年，然之后再专登走去选学生会个会长。屌你老母！喂，你陈仕齐，你唔可以怀疑一下呢、這、一个吓黄雅文有冇收咗钱走去垄断学界？你话我收咗边两个钱啊？你有冇证据啊？黄 雅文有收过钱咧，就咩嘅，好客观嘅，因为佢做过街工嘅临时工啊嘛。 哦，即系佢做个街工嘅临时工， 咁都叫收钱啦、 啊。系咪真的這件事呢样嘢？应该系咪真噶？ 自己讲嘅喺葵涌村个街工嗰度，即系梁耀忠立法会议员办事处。 你 cap 出嚟，唔系你 send 条 link 俾我，等我 show 出嚟。你等 send 条 link 俾我，等我 show 出嚟俾啲益友睇。 好 吓，唔系嗱，阿军伟咧就话唔想大家误会陈仕齐有能力干预学生会，再次重申行动决策过程咧，陈仕齐冇关，唉、哎，唔紧要，你觉得你讲系佢系冇关，佢使乜佢亲自出马啫，系咪先？唉、哎，喂，即系等于喂，有啲人啊要干预你，又话赤化你，又咩嘢都唔系个皇帝专登落命令啦，啱唔啱啊？使唔使佢啊？即系咁，唉、哎，不过唔紧要啊，唉，呢嘢大家。各国嘅说法啦吓， 啊 ，send 咗俾你啦。 OK， 嗱，我依家睇睇先。哦，系、哦、啊，帮呢个咧担任个临时工。嗱、啊，呢、這个咧就真系收咗钱啦。嗱、啊，呢啲你咪可以拎出嚟讲咯。 应该系啦，话你担个临时工，你唔系义工啊嘛。 吓、啊，喺我哋台徽都唔见埋添。 你搞台徽都冇埋。 anyway 唔紧要，冇就冇啦。喂，好啦，呢、這个系睇下先，边一句啊？哦，呢度 有一段 喺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中咧，担任新界西一号候选人黄润达嘅助选团成员，并曾经咧到位于葵涌村嘅街坊工友服务处梁耀忠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咧担任过临时工。嗱，呢啲就收梁耀忠白头佬钱，证据确凿。OK。 你是临时工嘛，你不是义工嘛，即是有受薪职员，我相信。 吓、啊、临时工咁就不是义工啦，咁如果佢又担任义工就写义工啦，使乜写临时工三隻字啫。好撚简单咋嘛，呢啲又系。咁你呢啲真係收咗钱嘅，你又唔讲。OK? 民主党收30,000元，你唔撚讲。 你又唔讲 喎。呢啲系证据确凿，全香港人都知㗎。民建联都知㗎。你都唔讲。屌你老母！我冇收过钱，屌你乜你又冇证据，你又话我收过水，我兴唔兴啊？喂，我做呢个节目啊咁耐啊，屌你乜！第一就冇人要求话要俾钱我，我都想人俾钱我。第二咧，喂，俾钱我都唔会收啦，啱唔啱啊？你俾咗几多钱啫？吓、啊，唔好咁谂白痴啦，用呢啲咁嘅逻辑，呢啲咁嘅思维啊！哎，我要每日出几多 post 唔达标咧，就屌你女就会俾人咧不满。 你咪最 quota， 即系我要追 quota 嘅，每日要出几个 post 针对你。喂，唔好意思啊，大佬，我玩 Facebook 觉得玩得好捻过瘾，系咪？有 like， 有啲益友即系 like， 有人即系 share， 有人认同，我觉得好捻过瘾，得唔得啊？你玩唔玩得到啊？屌你老母！即系呢啲咁捻白痴嘢，喂，你即系唔抵得啲咩啫？唔抵得我哋多人听，唔抵得啲咩啫？话我哋收咗钱，屌你老尾真系！好啦，咁啊，即系呢个呢坛暂时讲完啦，系嘛？浸会个学生会系嘛？即系有社民连成员， 唔好讲佢 吓，咁啊， 战噶啦， 我可以讲下其他泛民有啊，咪先？ 好笑好多 吓，咁咧就。唔系，即系大家唔好怪阿君伟啦，咁佢可能有佢嘅难处唔定嘅吓、啊。 原来我同佢系 Facebook friend 嚟， 冇出奇咩？你 at 咁多人，系咪先？吓、啊， 你即系要同我讲先知嘅。我 at 咁多人都唔睇嘅。 唔紧要啦，唔好怪佢啦。哎呀，咁你真系 咩啊？ 我都唔识讲啊。咁好啦，跟住就讲下呢个 边单先，好多单好笑。 首先讲下泛民，屌你咁呢班友就唔捻翻工先啦，系咪？ 就星期四啊，财委会续会啊，就俾人极速过咗呢个拨款啊嘛。 呢个临时拨款1000多亿，呢陈志全同埋朱海迪，喂又话要借住咧， 佢大罗大股话借住呢个财委会临时拨款嚟去逼佢收过呢个财政预算案啊嘛。 吓又话要，哎屌你谂乜断水断粮，屌你得把口，工你都唔捻翻。喂，冇呃你噶嗱，当日有边啲人咧翻工咧？嗱，咁啊斋主咧就做咗一个统计嘅 ，OK 啊？咁我睇下咧就系、是、嗱，画面就 show 出嚟啦。哎，系咪 hand 机咧？啊，唔系。嗱，咁咧就有边几个人咧？就有边几个人都唔紧要啦，即系大部分都系民建联嘅成员啦，系咪？李慧琼、周浩鼎、蒋丽云、郑永信，即系有八个人去开会嘅啫，有一半咧都系民建联嘅。咁啊好啦，全部建制派啦吓。喂，郑永信都有去开会喎，系咪啊？ 人哋新晋立法会议员咯。 吓、啊，咁即系我屌你乜啫？即系话你朱海迪都晒气，郁文都闹佢哋好耐，不过一阵间都要讲我哋。因为真系抵唔住颈啊！佢嗰啲咪回应，喂，但系你呢个范国威就无耻啦！喂，你 Gary Fan 又话保皇党郑永信懒惰，边个懒惰啊？ 搞捻错啊！懒惰哥系你啊！ 即系你自己唔捻开会，9点钟太早，你又话郑永信懒惰？郑永信有去开会有投票噶，哥，点样懒惰啊？柒头！即系一时唔偷鸡做保长，话郑永信咧有一次冇去加入，系嘛？ 郑永信系冇加入嗰个咩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啫。 冇乜问题，唔加入。 有其他党员喺度噶嘛？ 喂，大佬佢民建联，佢唔系一人党嚟噶。佢党系12人噶啦，已经屌你老尾，真系。 你当佢一个分工合作，咁我唔知啦。 喂，佢党团当然有分工啦，有党团噶嘛？民建联系啱唔啱啊？即系应该有啦，系嘛？咁大个党，唔好话听冇啊！真系，我可能冇啊，我唔知呢样嘢。 喂，就算真系冇，都唔到你范国威话人懒惰啦，系嘛？ 你自己都唔开会， 冇开会，俾人极速拨款啦。 吓、啊，但系佢仲唔系懒惰，系懒锤。 保皇党就永远懒锤啊！呢个 系讲。嗱，呢个咧，第一范国威又唔开会，又懒惰。第二，你唔 proofread 都好难度，立法会议员嗰啲叫做保皇党郑永信懒锤，咩懒锤啊？ 讲错字啦， 咪佢哋好中意玩讲错字耻笑话，咪耻笑话你都懒锤，唔除衫唔得啊，懒锤，屌你又唔明咩叫懒锤啊？唉，真系咁我好啊嘛？呢班有集体台工，屌你乜96000蚊咁啊豆，因为朱海迪仲捻贱。嗱，即系 有 啲 识嘅，俾我揾到。 即系有啲人走去，即系口痕啦，即系留言啦，吓、啊，即系话佢哋未瞓醒啊。 呢、這个朱海迪就诶、哎、对不起，今早做紧个电话访问，疏忽了谢谢督责。喂，你去边度做访问啊，大佬？ 要做谢谢督责，你应该道歉添啦，系嘛？ 第一，你当然你应该道歉啦，你又唔系话谢谢督责啦，系咪啊？即系你个态度 贵喎、啊，千几亿喎、 啊，又恶劣。喂，仲有啊？你唔好揾呢啲咁嘅藉口啦，咩做緊电话访问，你边度做啊？喺屋企做噶电话访问要，咁你点解唔去港台做嘅？不如你定系做紧咩？ 事有缓急轻重噶嘛，阿迪哥。 即系1300亿嘅呢一个临时拨款都唔紧要过你去做呢个咁嘅电话访问，咁你系咪对于？ 迟啲做。 喂，你系咪对于嗰啲事件嗰啲嘅判断能力系好有问题啊？我哋会觉得，即系你唔识分边一样嘢重要啲。边一样嘢系冇咁紧要嘅，即系你话要听下电话就唔捻去呢、這、一个即系投票唔捻翻工咁都得嘅吓。喂，你系咪好有问题啊？呢啲系喂，你对于嗰个 judgment 系有问题啊嘛？啱啱你态度当然亦都有问题啦。咁你咪呢班友咪就系咁样咯，一俾人还懒惰啊、懒除啊，一个又话即系咁傲慢啊，叫人哋。谢谢督责啊！咁事实上人哋有去开会嘛，你闹咩啫？你一个都冇。 喂，咁人哋就算唔加入问题咧，人哋有分工啊嘛。 佢话人哋懒惰就系唔加入佢嗰、那个。 泛民就真系冇分工啦，全部唔出席，系一个都冇、啊。你一嚟一个嚟两个，可能都拖到少少时间，等到其他人翻嚟啊嘛，系一个都冇。 一个都冇，咁你一个人讲嘢可以讲15分钟噶啦嘛，当然佢哋就讲唔到啦。同埋呢个屌你咁，你响钟都唔够人啦，呢度晒气，你8个人啫嘛。 喂，大佬，你泛民有29几都30个议员，其实一个都唔出现喎。 唔系呢个系咪可以点人数先？呢、這个唔使点噶，我唔知道啊。呢、這个族会， 我唔知佢收议事规则收到收。 咁但系你是但一个人去讲嘢， 拖下时间等到人翻嚟。 咁你是但一个人讲嘢都15分钟啦，再打喂。我撚唔信你咁嗰几廿人全部一个未返工係咪，咁你再打话上去係咪，喂落嚟囉，差唔多就喂你拖下拖下都可以拖得，即係虽然都系得个拖字啦，对都系拖唔到啦。 一范国威就话去咗听梁天琦嗰单案听审案。 你嘥鸠啦，呢个又系扑街嚟嘅，话俾你听。喂你而家扮嘢，喂又话要即 係 喂你唔使扮啦范国威，依家唔系话佢做啲乜，我哋都有批评佢。当初你系话要走去探监㗎大佬。你又唔系真系探监，点解唔去探监呢？第一探监麻撚烦，专登抽时间又要指定时间又要申请呢样嗰样。第二就冇人知嘛，探捻完之后得梁天琦知嘛，梁天琦未必去即系骚佢啦。第一，第二就系探完冇人知，佢就要去入去嗰个法院嗰度屌你咁样大摇大摆话俾人知，嗱我今日去捻咗，嗱即系听审啦咁样啊嘛，啊记者又影到啦，系咪又其他人又知啊？屌你谂下你唔好做呢啲咁嘅行为啦，嘥鸠气，唔系话你我哋而家要为批评而批评。而系你话去探监，你咪去探监咯。第一，你探完之后亦都唔需要讲俾人知话我探捻咗。第二，你依个好搵冇诚意，即系听审、啊，大班人听啦，大佬咪得你一个啦。喂，你而家做紧到立法会议员，你都有嗰个权限去探佢，你有冇探佢？探咗未啊？晒鸠气真系，你根本喺度呃人。唔系嘅，有啲人信嘅，嗰啲我好失望咯。如果你真系信范国威嗰啲就，同埋唔好讲俾我听咯。屌你老尾真系， 即系呢啲人你都信得过真系。 哇，咁啊，跟住就即系，嗱呢个真系收钱啦，阿陈士齐啦，你唔好博懵啊，嗱当唔知啊，吓有段片嘅我哋，不如播片啦 。播， 我睇下有冇先。因为呢有个片段呢就要睇下要 save 咗去边度啊。啊有见到啦。即係呢啲係历史在笑嘅真係。成日话收钱屌你老尾真係。 哎收钱就定咗啦。 啊嗱大家睇下。 人士嘅赞助捐献发达係发人民特币嘅达系咪反共的旗号，反的就是民主派民主党，是不是你收左派的人士的赞助捐献发达是发人民 嗱咁啊，即系睇咗啦，兴旺诊就呢度，你又冇声嘅喺呢个即系直播嗰度。咁咧就呢个张文光 就有啲人打住即係人民力量啦，嗰陣時佢批評嘅就係、是、話打住反共嘅旗號，打嘅民主派係民主黨啊！喂，屌你老母！依家你係收錢咧？依家教主入咗嚟喎，哎，歡迎曬啊！歡迎教主，哎，真係咁啊！大家多啲支持《癲狗日報》啊，記得係咪先？呢、這個一定要呢、這個真正嘅新媒體係咪？喂，嗱，講下呢，講翻呢、這個。 呢、这个张文光 张文光啦，喂，呢啲系咪真系屌你老尾？喂，你嗰阵时就话啊，你收共产党嘅钱乜乜乜？喂，你而家系咪打翻自己嘴巴？你而家当住香港人嘅面收林郑30,000蚊啊？咁你陈志齐呢啲点解唔可以唔讲咧？吓、啊，我都有证据喎，咁你唔讲，即系你认同民主党收林郑呢30,000蚊啊？喂，你可以当面拒收噶嘛？啱唔啱啊？婉拒得噶嘛？系咪啊？当面塞俾你就要啊，要30,000蚊啊！唉，真系唔好呃人啦、啊，我觉得成班友为嗰、那个咁嘅黄碧云又系又话人哋咧，即系宣誓嗰阵时啊，就话郑永信咧就呢个咩311咩派咗几多个福袋，喂，你真系样衰啦，俾边个民建联嘅何俊贤啊都抽你水啊， 抽你水嘛，你收几钱啊？ 即系收咗林郑几多钱啊？佢直头咁讲啊，有讲林郑两个字啊。喂，如果一个渔农界嘅立法会议员啊，都可以抽你水啊！你唔好话人哋低级咩冇水平乜乜物物啦，你班友咪仲简直冇水平？喂，可以唔收噶嘛？你冇脑嘅咩？30,000蚊，屌你咪卖捻咗你人家，30,000蚊都好邪噶，话俾你听，30,000蚊买咗好多人嘅人格 噶。三万啦、啊，吓、啊，30,000蚊就人格公价而家。 吓、啊，越久又系因为30,000蚊，其实就唔捻止嘅，屌你谂咩？即系不过嗰家个导火线就30,000蚊，系嘛？你民主党又系收咗30,000蚊，你退税又系30,000蚊，唉，真系奇啊！屌你老母，真系退税系咪30,000啊？ 退税上限系 咪系咯？屌你咩？几捻多30,000啊？真系好捻奇啊！真系，唉，咁啊，即系跟住就嗱，扰攘完一轮啦，就泛民又即系有个口号又唔捻够胆叫 喎，唔敢嗌， 唔敢嗌，好笑啊！ 而家。 啊！就叫结出一档专政吓，咁、啊、又有片睇嘅，兴王请我睇下片先。 系呢段片好笑啊！ 唔係你介唔介意啊？ 唔係，我哋問清楚，俾下智慧先生 先。我哋講一句，嗌一句，結束一黨專政，你介唔介意？ 我梗係唔介意啦。 OK， 得，得，結束一黨專政。 睇咩啊？ 有人反對就唔制，有人反對對唔住。 唔係好地調，好好，重點喺翻佢度。 好啊，再次強調。 喺度毛孟靜喺度鳩叫。咁啊好啦，嗱，即係片啊睇完之後，你咪見到呢班泛民咧幾好笑咯。喂，喺個麥兜面前，大家都冇共識。 即係咁多記者就影住你喺度出醜。 唉，你叫一句咁嘅嘢，又點啫？啱唔啱啊？喂，工联会都真系讲啦，结束一党专政，根本喺中央嘅角度就伪命题啊嘛。喂，中国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嘅多党合作制，有民盟系嘛，文革系嘛，有呢一个九三学社、致公党，屌你乜几廿个噶嘛，有八个噶嘛，八大民主党派，屌你老尾， 九个嘛系咪？ 佢系想啊，大佬佢真系咁多党员咩？喂，人哋佢民主党派廿鸠几万党员嘅，喺人大里边系即系有席位嘅。佢系想啊，真系成班友好啦。跟住咧最好笑咧，有条友即系上个礼拜咧，我赞过佢咧，叫林卓廷咧。今个礼拜要话下佢真系。喂，你出个 post 出嚟又话呢一个咩啊？咩自从上任之后，尹兆坚咧就一直挂住呢八个字。喂，大佬，喂，第一你可以挂两行，第二你民主党系成层噶嘛？ 净系挂两八个字嘛，就结束专政啊嘛，嗰、那个 跟住又俾我哋笑，你屌你平反六四黄金比，结束兄姐专政，屌你真系平反六四，阿郑永信平反咗啦，平反六四黄金比， 变咗反级添嘛， 系嘛？结束专政，结束边个专政啊？ 咪 你个主语啊，系冇咗嘛？结束专政，结束咩专政啊？ 结束咩专政啫？结束民主党专政咁得啦？ 定结束冯剑基？咪可能佢觉得冯剑基喺民协变态专政，就结束基哥专政。屌你老母，平反六四六四咩啊？平反八九民运嘛？屌你老母，乱齐咁写。喂，六四嗰系一个事件嚟嘛，大佬，同埋定性佢系反革命叛乱，系六月三号噶嘛？六四一个屠城事件嘛？你哋认为系啱唔啱啊？平反啲咩啫？ 即系佢都知你冇嗰啲纲领，佢都 平反八九民运，八九民运系涵盖八九年，所谓春夏之交嗰几个月嘅事嚟噶嘛，大佬平反六四，六四得一日啫嘛，点样平反啊，大佬？九唔捻搭八，平反六四，平反六四黄金比又有，依家做紧啊，建制派。平反六四啊，贪口爽喺度嗌，屌你老母，个窗咁样大啊，贴过隔篱唔怕啦，成层都系你嘅，屌你老尾。 同埋你可以有两层。 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好难咩？咪同学兴旺长亚洲有两层噶嘛，咁你咪写够，喂，唔紧要噶，平反八九民运一行，结束一党专政一行咯。 喂，仲有我五个纲领噶嘛，你唔写晒嘅，释放民运人士啊！追究屠城责任，唉、哎，真系 咁唔写啦，嗰啲大佬啊，边个仲在生？即系你唔敢讲，咪唔敢讲咯，系咪啊？ 敢讲你咪收地呵，你唔好 你又话贴出嚟 又卖乖喎、啊。 结束专政，结束边个专政啊？人哋话你伪命题啊，依家。你到时话啊唔系啊，依家其实佢系多党合作制嘅，咁得噶？你又想过骨嘅嗱？跟住佢仲好似黄碧云啊自爆啊，屌你谂乜？佢话嗱， 言论归言论啦。 因为黄碧云咧就俾记者问佢有冇讲过结束一党专政，佢就相信唔少民主派人士都有讲过，又话咧市民系有拉啲市民落水啊。佢又指市民过去参与六四晚会都有叫过啲口号，戆鸠关市民，人哋问你啊嘛，你又屌你老母又要拖啲市民落水，关啲市民乜嘢事啊？请问吓、啊？又认为言论归言论，事实归事实，讲都唔准咧，就一国两制玩完，你即系讲下啫，你系乱讲嘅啫，纯粹呃票嘅啫，系咪啊？ 即系阿黄碧云咪自白啊，我讲嘅啫，我冇做过。 我讲嘅咋，讲嘅就言论嚟嘅咋，阿你信啊？事实归事实啦，事实就系冇啊嘛，冇做过啊嘛，呃人啫嘛，屌你老尾真系，呢次事实上系冇啦，跟住梁耀忠啊，唔使讲啦。喂，喺个节目嗰度又话要考虑下，即系呢啲 RTHK 系有晒记录噶啦。你喺呢一个千禧年代，喂人哋问你，你话开头咧就话要讨论下仲讲唔讲，跟住翻到咬底又话讲， 就话接话 RTHK 咩嘛，断章取义嘛。 喂，咁捞新闻台李津个报道都系话你考虑紧，我哋个个听出嚟都系话你要翻去同支联会考虑一下，今年仲讲唔讲？屌你谂下嗰个语义系好清晰嘅，嗰、那个 context 系唔使呃人嘅。有片嘅大佬，冇嘥气啊！真系。 喂，同埋呢个梁耀忠都好捻贱格啦。 吓， 佢自己 out of touch 柒咗咧， 咪想拉下其他人落水咯。 即系我虽然我都觉得佢好无聊，呢句嘢都唔敢嗌，但系佢即系以作为盟友嚟讲，佢算系贱鸠格噶，俾你拖晒落水。 第一，佢就报翻上年咧一战之仇，因为屌你谂下上年佢俾人围揼啊嘛，记唔记得啊？即系俾啲市民啊，即系话佢选主席嗰一趟啊， 系 咁啊做得好曳啦，将个主席位又拱手相让，咁啊今次 RTHK 又柒咗一次，咁佢咪借机屌你乜借伤成毒，咪拱晒你班友落水咯， 拱晒落水咯， 咪佢哋不嬲都系咁噶，嗱黄碧云都系咁噶，人哋问佢即系民主党担唔担心，即系。讲过呢句说话会俾人挑战嗰个议员资格，佢又话好多市民都讲过，你都根本佢哋个思维就系中意拉其他人落水啫嘛。人都唔系问啲市民，关啲市民卵事啊！屌你老尾真系，咁即系点啊？即系你恐吓啲市民，咁唔好去啦。今年屌你老尾真系， 唉，即系呢班人真系，即系咁牛底，唔好做啦。其实 你拉啲市民落水，跟住何俊仁又话咧，佢今年会继续讲，你而家继续讲啦，你嘥鸠气啦，何俊仁，你都屌你老母，你都唔卵选咯。 你都上岸啦。咁你下边嗰啲咁嘅立法会议员肯唔肯讲啊？嗱，啲泛民嗰啲人讲啊，李国麟、莫乃光，够胆就上台讲啊！啊，逐个揸咪讲，屌你冇似东华欢乐满东华咁，屌你咪逐个咪喺度传，一人嗌一句，够唔够胆啊？嗱，我去睇啊，到时屌你老母真系直播啊！你够胆嚟嗌啊？六月四号，你喺企喺台嗰度嗌啊，轮咪啊，一人讲一句啊，要廿几个人，好似玩音乐椅咁样样，做个准正棍啊，包括咩张秀贤啊嗰啲啊，一人讲一句啊，够胆你就，你咪为咗选议员，屌你老母，嘥气啦，讲咁多嘢，即系我费紧事俾面啲人，第一我唔肯选，系嘛，所以唔肯惊啊，惊咩啊？惊打齐我啊？我唔捻惊嘅，我识得分边只手受伤嘅，屌你老尾真系，唔会讲得救人，唔会呃人嘅。 系， 不跟住就讲下呢、這、一个 啲留言有讲讲阿陶谨申咯，陶谨申呢个真系醒目仔。 要点解咧？ 即系我发现佢永远唔会上到最高个位噶嘛。 哦，呢个梗啦， 最高个位就三十位，吓、啊，但系佢又 keep 到佢个议员位，佢个犀利啊 ！keep 到，我都话建议阿黄晶系嘛，迟啲拍翻到二亿议员紧身转，唉、哎，就唔好似系 讲佢点样告急啊！ 五亿探长雷落转系嘛，可以选下呢啲系嘛，先拍下呢啲都惯啊！屌你咩真系做议员啊，可以做到两亿啊，边度得啊？理解佢咪佢做十届就有啦。 91年做到 而家，91直选做到而家，系中间直通车断咗，断一年，系啊，即系97年7月断咗一届林立会一年啫嘛， 系， 你即系有人讲句啦，快啲去，唔好即系呢啲咧责无旁贷嘅，你要话俾人听你唔惊先得噶嘛，你都熬底，咁你叫啲市民嗌啊？你冇搵嗰啲过气嗰啲咩李柱铭啊嗰啲走去嗌喎、啊。 你冇谂搵唔选嗰啲嗌喎，你自己嗌喎、啊。 你唔选嗰啲即係屌你咪上撚晒岸嗰啲就嗌喎、啊。你要依家在任议员去嗌喎、啊。同埋嗰啲屌你咪候选嗰啲啊。即係黄浩铭啊嗰啲要嗌喎、啊。即係如果佢放监嘅话。 如果出返嚟。 出返嚟要嗌喎、啊。我嗌啊你要屌你老母你话你唔系为咗选举㗎嘛你哋。 真系 好靓好笑。嗌人情，你白头佬都无耻啦！喺节目嗰度嗌人哋情，佢嗌人哋澄清，佢话系咪因为即系呢啲嘢咧？佢话要即系澄清咧，系咪到底讲呢句嘢就唔可以即系有个参选资格？你黐紧线，你应该要抗击佢啊嘛，系咪啊？你作为一个所谓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反对派嘅立法会议员，屌你老母，你叫佢澄清，澄清啲乜卵嘢啫？喂，呢个系你本应有嘅言论自由嚟噶嘛？系咪啊？你唔应该因为你讲呢句嘢而俾人 DQ 㗎嘛你咪叫佢乜撚嘢澄清即係佢澄清咗话嗱係呀因为你讲呢句我唔撚俾你选㗎啦你冇九万六㗎啦咁你系咪唔撚讲呀澄清或者杨岳桥喺国歌法嗰啲咁嘅言论都系一样㗎因为其实你叫人哋去澄清嗰啲即係条文喂你有冇曾经讲过一句嘢呀阿杨岳桥喂就话你即係屌你老母你就即係要佢咩咩哎真係噏到口唇邊添我好似 send 咗俾你嘅嗰段嘢。佢就话要 讲清楚点样先唔会误导。 唔係呀佢一个礼拜之前喺 AM730 写篇专栏呢就係要对抗呢恶法嘅将来仲要好多场仗要打。嗱呢个记得啦佢咁写嘅 AM730 个文章。吓、啊。喂但係你之后嗰个礼拜上咗去港台嗰度你又讲另一样嘢喇喎。你叫人哋澄清返嗰啲条文喎。吓、啊。咁你系咪即系支持佢立法？系咪佢澄清咗，你又觉得冇问题嘅，你就支持先？咁你唔系抗击恶法啦？呢啲系咪啊？喂，仲有啊，又话，哎，我哋咧311咧一定要投票，将即系建制派保皇党刮到口肿面肿，记唔记得？依家佢俾人刮到口肿面肿啦，就郑永信当选啦。 刮到口肿面肿，佢仲要笑笑口啊？ 啊！你又俾人刮到口肿面肿啦你又要声称要刮到人哋口肿面肿你做唔撚到。即係呢杨岳桥啲假大空嘛有必死的觉悟啊要有必死的觉悟啦。呢个拉布都拉唔到啦。 好撚大嘛。 亦都唔拉啦。喂呢个拉布呢已经冇得拉㗎啦 ,ok? 即係改咗嗰个议事規則之后其实就冇乜空间俾你拉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要拉呢其实你仲可以勾噏一次嘢咁你都唔係开工。 屌你老母工都 忙啊！呢班人， 唔系你唔捻翻工啊！呢班友直头系代捻咗人工唔捻翻啊嘛！咁佢讲乜捻嘢啫？喂，你嗰啲好多假大空噶，佢好多呢啲所谓生逼嘅嘢噶，全部都做唔捻到噶。 即系，唉，即系纯呃啦呢条友。 咁陈志齐应该监察佢，嗱我今晚全晚，嗱我今晚全晚都要兜去陈志齐，你陈志齐唔捻监察佢？咁我唔通话你收个肥佬礼钱啊？ 监察议员啊，唔一定收钱先监察噶嘛。 系啊，喂，咁我哋依家一路监察啲议员，喂。你开个节目出嚟花生台要监察建制派嘅议员 ,fine, 你可以做呢一个嘅方向。我哋专做呢个节目就係监察泛民派嘅议员。得唔得 咁唔通我又话你收钱咩 吓咁 你同嗰啲咩以前文汇报嘅时候话你收美国钱嚟搞乱香港嘛我咪可以咁话你呀 係可以㗎。 回力镖中晒呀。 虽然佢嗰个系好间接因为肥佬礼啲钱喺边度嚟呢就要咁我冇证据啦。但你一定系收肥佬礼钱囉。唔系讲陈士齐，讲泛民啊，未捻轮到佢收啊！如果讲收钱就屌你老尾，真系。 唉、哎，陈士齐你咁做狗公冇用噶。 系啊。 你话刘小丽靓你真系。 话我妒忌佢靓，我屌你老母啊！陈士齐，呢啲乜嘢论证节目啫？屌你乜论据又唔讲，个论点就系我妒忌佢靓。 喂，佢立论好唔扎实啊嘛？佢靓。 喂，你话嗰个陈法拉就话啫，大佬。 有个系 Steffi 就话啫， 系 Steffi 都得，或者喂或者呢个咧，你有冇睇呢个 Lay Show？ 有个女仔好似， 喂，因为泽哥咧，嗱嗰晚咧滑雪咧， 系咪卢觅雪啊？你讲， 喂，你中意卢觅雪？嗱滑雪咧嗰晚咧字排开。就左手边一个女仔，跟住阿盘菜，跟住就江若男，中间就阿泽哥，跟住就卢觅雪同埋呢一个何慕斯 ，OK。咁呢就最左手边第一个女仔呢都啊即係都几过瘾喎嗰个系。 个个都靓啦阿雪都靓啦。 咪嗰个最左边嗰个系即係好靓。 我系唔知道。 只要强调咩唔知呀你冇睇大佬唔知呀真係。咩啲话我妒咁我都唔会妒忌佢靓呀大佬一个男人妒忌女人靓你真係啱啱懒嘢真係。我屌你。唔系呢样嘢真系唔成立啦。 心神探啊， 唔系都唔得噶，其实都唔成立。屌你帮佢兜都兜唔到。喂，佢系一个男人妒忌一个女人靓，然之后所以因为咁而批评佢。屌你老母呢只戆卵鸠嘅真系吓， 唉、啊哎，真系好神奇 啊！贝伊林啊，唉、哎，真系贝伊林啊，叫做咁我唔卵知啦，话即系呢一样嘢咩意思啦，系咪？我收咗水，其实我有佢电话嘅。屌你，不过费事今晚封烟俾佢，费紧事嘈醒佢啲咁嘅嘢，瞓捻咗可能。嗱，唔好再嗱，我话俾你，陈志齐，唔好再有一嘢我，咁啊就封烟俾你。问清楚你，喂，大家喺个平台公平噶，你知道我唔会 cut 人线噶，大家知噶啦。蔡家阳打上嚟，我都同佢照屌啫嘛，冇所谓噶。喂，我俾时间佢讲添噶，屌你真系。因为你陈士齐喂冇所谓㗎你话快点事益咗我无定神佢个同我你请我上去讲你打俾我你请我上去讲或者大家辩论一下我收咗边个水啊屌你老母你咁撚夠膽啊屌你老母陈士齐我当面兜下兜面就指住你屌你老母驚乜撚嘢啊喂真係㗎喂搞即係呢我语重心长咁讲啊搞学生会或者搞学运或者搞咩呢喂你是真的要有这个的即是强硬一点先得啊。虽然呢即是方俊飞的金句啦阿兴王陈他又说软弱不一定实不得硬正不一定实得软弱不一定实不得嘛他说是不是这个有个这样的金句的嘛。 不知道我那边是很重复的。 但是呢当然硬正唔系实得软弱唔一定实唔得但喺某啲位呢真係要硬起来系咪即你呼吁啲同学仔唔好投吓我讲嘅呢个系咁都可能有啲人就唔啱听啦觉得喂吓 投佢都低咪投佢都低囉。 即系咁囉系咪唉冇啊我又因为我点解讲返呢样嘢我好介意呢就系、是。其实好多嗰啲所谓学生会呢上到庄呢都係因为嗰、那个嗱你係好孖全嘅嗰个投票率 ,10 点零几啊又有。 系㗎其实。 城大嗰啲好多都系㗎。 吓、啊，嗰届朱国治嗰届咪系咯？屌你咪不信任票有4%嘅，咁你嗰4%嘅人唔去投，咁咪上唔到位咯？系咪先咁简单啫嘛？你不信任佢，你咪唔好投咯。你明知投票率好低，咁来来去去得10%人投，你唔投咧拖到拉到佢噶啦，系嘛？系有阵时设计 嗰啲投票嗰啲当选门槛系好奇怪嘅。 你个当选门槛咪已经够低嘅啦，屌你咪10%你都话可以当选嘅，都唔紧要。佢10%都搣唔到嘅时候，佢咪好捻样衰咧？你两个令到佢极低票嘅情况底下落败咯，吓、啊。唔你要试下呢啲先至得噶，唔好觉得系有一个包袱吓、啊。唉，我唔识讲。好啦，咁我哋就 我严重警告 chat room 啊，唔好成日讲欣怡，唔该。 啊，唔好讲欣怡，系 好恐怖，严重警告。 因为有个有打个电话 number 出嚟，代表咩啊？嗰个系 咩啊？冇咁自爆啊！ 吓、啊，嗰个唔系，唔系啊，陈思齐个电话嚟噶吓，因为我有 啊。点解有个电话嘅？ 唉，有兴旺诊，我梗系，即系我又唔会好似八婆玲咁话，诶、哎，我今日咧就 识咗边个， 识咗边个边个，我收到咩封？啊，我用边个咩？唔系，我唔会咁样讲，咁但系 制都错噶嘛，你八婆玲。 咁但系，屌有佢电话。有几难啫，系咪？唉，真系咁啊！但系都唔好乱咁打啲电话号码出嚟啦，吓、啊、好啦，咁我哋就即系讲埋呢个热狗花絮，我哋接听电话啦。电话号码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 ，OK 吓、啊。长途电话咧就记得咧系要 PM 我。咁我上次又要同一位益友讲声唔好意思啦，佢住咗台湾，俾过两次嘅 PM 我都唔记得打俾佢，因为嗰次系有一次就冇充到钱，所以就即系冇增到值啦，咪一阵又俾人抽清啦。有一次冇增到值，然之后咧我哋嗰个 Skype 唔够钱打长途吓、啊，即系讲声唔好意思，但系你依家咧可以 PM 我嘅长途系充咗钱噶啦，吓、啊、增一值噶啦 ，OK？ 充钱咁搞笑嘅。 即系充钱都唔系嗰个咩，佢系充值嘅。其实如果你真系讲系大陆嗰只系，我充钱啫，都系 充咗10蚊就充钱啦。咩啊？嗰首歌咪充钱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唉，俾你抽下水啊！咁咧就热狗花水啦，我要讲下嘅，即系唔提佢咧就唔得，因为一个好笑咧就系嗰阵时咪有两公婆。即系唔知系情侣定咩啊？ 唔认系夫妇嘛？ 即系唔认系夫妇，其实原来情侣嚟嘅，一个无业一男嗰个黄希燕啊嘛。 但系佢哋同居嘅。 女嗰个咧就系、是、即系 吴嘉怡， 即系嗰个唔知系华人啦，定系即系我哋唔知系华人定系非籍嗰个啊嘛。 皮肤咧就比较贴近东南亚人士。 系咁呢个都我 fans 噶吓，唔好听又我哋系乜嘢咁。就呢两条友呢就即係依家俾人告佢嘅。跟住嗰个女呢就要即係依家话向律政司提出撤销控罪嘛，係咪呀？ 係要求律政司撤销控罪。 咁依家又搞一轮啦。啊咁即係希望就成之于法啦，係咪屌你真係。 希望有一个公平嘅執法啦。 係啦冇错啦。咁但依家入咗法律程序我哋就费事。讲啦，喂阿甩甩都话有陈志齐电话，你梗系有啦，你嗰阵时都系写记噶嘛，你哋同佢系啊，你依家有啦甩甩，喂你可以讲下噶，关于陈志齐嗰啲嘢都啊，咁捻住话我哋收钱嘅陈志齐，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讲埋呢个汪洋咧开 show 吓、啊，今日嗰日咧有个益友咧 send 咗个图过嚟，就话佢即系咩加长系嘛，佢又喺翻，其实咧佢喺翻边度开咧？就喺翻上次佢哋所谓搞台庆嗰度开嘅嗰、那个，即系佢呢个所谓咩栋笃笑话定咩啊 ？talk show 啦 ，talk show 啊吓，咁啊又话自己加长啊，咁但系佢话1000蚊同埋800蚊啲飞咧就卖晒，咁啊唔知有几多张，可能得两张，咁啊就话加长，咁啊大家到时点下人头咯， 会唔会醒咗唔影相今次？ 你唔影相都唔得噶。 唔影观众咯、 啊，诶唔影，诶唔紧要噶，系实有我哋到时实有线眼嘅，系放心。 有内应啊你， 唉，唔系噶呢个世界咧，即系诶， 有啲口痕有即系 中意打飛機，中意影下相嘅。 系，放心啦。啊，入冇线人佢哋都会影噶啦。唔通嗱，你唔通规定所有人熄机啊？入到去，你有冇秘密行动咧？ 咁唔通你讲定，唉，唔好影相，我费事俾人笑。 系啊， 你咁讲定咩？ 咁得噶嘛？所以都会系系啊 ，music song 啊，系啊。咁所以就系、是、就系咁咯，呢、這个所谓加长吓。咁啊，大家到时就千祈唔好帮衬啦。当然系，喂，咁啊有益友咧提我，就话咧即系对上几次咧，就嗰、那个，因为我差唔多接电话啦，8191047，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吓。就话我咧今晚未提供啊赛马听日嗱对上几次咧，喂有一个咧真系啊阿伯啊啊啊，即系佢系做地区工作嘅嗰个益友，哇犀利啊，赢咗几万蚊啊吓，咁啊恭喜佢啦！咁对上几次嗰啲三川城系好热嘅啫啊，冇威水啊，方俊辉话斋。冇威水我哋嗰啲，唉，咁啊，但系就即系上个礼拜，喂，我又讲下先，上个礼拜因为跑打比，就呢个平海复星咧，咁都好开心嘅，蔡有汉又赢啊，即系证明揾天下第一高手嚟，即系我哋嗰晚咪分析咗咯，就平海复星靠莫亚个姜城可以骑多200，事实上系嘅，咁你下一场，咁当然依家好多人就憧憬佢，即系下一场又得唔得咧？继续，嗱，大家注意啊！即系讲听日嗰啲嘅心水之前咧，喂阿蔡嗰啲嘅打比赢出嗰啲马咧，通常之后就走样啦，有啲系一场赢唔到啊收工嘅吓。咁佢之前有啲战利品啊、扬名飞飞啊咁样，再跑级制赛或者之后嗰场再出，咁我唔知阿蔡呢个平海福星准备系出经呢个一里啊，定系出二千啦、女王杯啦、啊，咁。但系再出嗰阵时候，你哋如果太热咧，唔好掂咯呢啲吓，即系惊住佢就系今次谷埋一铺用咗，咁之后会唔会走样咧？咁真系唔知道。如果卖到太热咧，我唔建议即系再买落去嘅。即系今季都如果要中啊，都中咗三镬啦。我哋提供都提供咗三镬啊，就系、是、中咗三次吓。咁啊，听日有边啲咧？咁啊，嗱，我睇嚟睇去。好老实讲，本身三保场次咧就想提供80-90场吓，咁、啊、先讲第九场先啦，系即系唔好话我啲咩擦鞋仔贴士啊，咁都唔系一面倒噶吓。嗱、啊，第九场我提供德胜区五号，第十场咧都唔使谂噶啦，13号精算风暴，咁啊本身咧都想提供埋第8场7号嗰只同德福嘅，但系即系谂下都系呢只。你三穿四 pace 又够唔够稳阵咧？我又觉得有疑问咯。呢只系咁，所以最后都系我都唔拣啦。呢只同德福咁，所以咧就系听日咧就拣两只啫。啊，都好稳阵嘅。如果呢两只唔得，都好多人都唔得噶啦。就第九场5号德胜区，同埋第十场嘅13号精算风暴吓、啊，就呢两只啊，我觉得咧。第十场嗰只就降胆嚟噶啦，如果唔买嗰只都成日都唔使买噶啦，就系咁啦。今晚嗰、那个就呢两只啦，系咪啊？阿拉拉都知啦，系听日系咪俾清算风暴佢都，即系佢知道晒我啲套路啊，即系嗰啲赢开啊、阿蔡啊嗰啲马升，即系升班都唔怕，因为佢赢开嘛。喂，赌马咧其实都系零买当头起，你话我俾一只。70几倍嘅冷马你，喂我俾你，你唔够胆买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喂都冇根据，我冇无谓累人输钱啊。呢啲系即系呢啲起码稳阵嘛。我俾你嗰啲系，同埋我自己都会买嘅系吓。但系同德福我就要再思考一下咯。即系我都谂咗，寻晚谂一日，即系翻学之前吓、啊，即系食饭又谂又谂，即系同德福得唔得咧？好，最尾都系好怀疑，都系唔提供啦呢只。所以听下两只啫，德胜区同埋精算风暴吓、啊。有人话同德福重批、哦，咁都祝你好运啦呢只系咪吓？咁、啊、我哋开始接听电话，有人话又有人跟我哋咧擦鞋佬贴士啊，话我哋呢啲系喂咁 点答啊？ 咁我好老实 讲，中国队可以先叫你买中国咩？ 唔系，喂，我好老实讲，第九场又唔系得佢一只，有两只热噶嘛，罗富全嗰只都热噶嘛。咁喂，我依家提供嘅时候仲有20几蚊噶， 都虽然是热，但都不是一面倒啊，都有只跟你一起孭飞啊。咁同埋上次我哋贴平海福星都唔算好热啦，好似有啲热过佢啦。点讲啊？就唉，真唔知啊。总之嗱，就话俾大家听，冇收钱嘅。屌，真系唔话我哋收咗钱，我哋仲要听日走去投注真金白银，睇下可唔可以赢钱添？就系咁啦。啊，赢就得啊！叻就话系啦，赢就得啦吓。九场五十场十三系呢两只噶吓。川云佢有几多倍啊？我谂好过买嗰啲皇马 win 啊，即系单 win 啊，或者系嗰啲巴塞单 win 啊，咁咯，唔会一点零几咯，啊！阿基伟话少一百人， 咁时间都去到点零钟啦， 时间都已经一点半啦，一点三啦，咁我哋要接听电话啦，嗱，八一九一零四七啊，啊，话 M 得张又知道我要饮啖水嘅，啊！咁啊，饮啖水啫。依家我哋接听电话。 系，好好好。 唔系，我谨防系唔好打咗俾阿，冇头先打翻俾军伟。系啊，系啊。 苏玉人瞓觉。 苏人瞓觉系啊。 你未唱《笑看风云》喎？ 哎，系、啊。哎，等阵先 ，cut 咗佢先。《笑看风云》咧就系泽哥。点嘅？我饮啖水先唱，冇声啦，依家咁咧就另外咧就有啲益友嗱就话咧 ，All In 田泰安嗰场日本马啦，嗰场马咧嗱就好吊诡嘅。点解咧？有德威今次真系去到日本有冇德威咧？嗱，姚本辉以前都有啲极奇妙啊，嗰啲都赢过噶，呢啲短途系即系佢偷鸡可以放头赢，但系有德威喂佢对住嗰啲马。首先佢出闸同埋够唔够快，你呢啲嘢就要你就真係睇个彩数啦。同埋即係临场会唔会因为呢逢亲有香港马即係远征呢就会搞到嗰啲即係因为你淨係识嗰隻香港马嘛，咁嗰啲马迷就会即係买晒落去嗰隻度，咁如果听日变咗有德威热门嘅咁就唔抵啦，係咪先。因为你对住嗰啲喂十八隻马嘅，你对住十其他嘅十七隻马，虽然咧都乏善足陈嘅嗰啲马系，即系冇乜边只系好叻嘅，你话好叻嘅冇，系嘛？咁佢龙王嗰啲级数咁更加之冇添啦，全部嗰啲都可以挑剔嘅。咁但系喂大佬，嗱你而家睇到个 pace 得$13，系嘛？点呢啲？你不如搞翻我哋嗰啲正算风暴好过，方生话斋。你唔好搞嗰啲有德威嗰啲啦，$13又啊，因为呢啲点讲呢，你如果大家两隻马都系称$13嘅时候，我觉得嗰隻稳阵喎，有德威咯，系会同埋你又远征系咪？好啦，我哋听电话啊， 话唱歌系， 唔我水都未饮，点唱歌？ 未饮住， 真系 饮上一啖啫。 哎，听电话先，时间嚟到1:17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啊。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陈 仔。喂，早晨点称呼啊？ 斋主。 喂，斋主你好。 喂，斋主。 哇，早晨早晨早晨。 喂，请讲啊斋主。 喂，哦，冇乜特定系咪讲啊嘛。 是啊，是请讲一下。 我考得啊真系。即系嗰日开会嗰日，其实咧之后唔系做节目嘅，咁都其实已经讲过啦。咁原来咧，后来就请即系节目完之后咧，就啱啱玉敏喺度请教玉敏，咁我问佢嗰个问题嘅。咁话说咧，礼拜四其实咧就系礼拜三嗰个立法会嘅例会嘅续会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同礼拜三个大会咧就。一定要有過半數議員出席咧，先至係夠 quorum 嘅。第二日咧，佢就唔當，即係已經當係星期三嗰日嘅會就計咗噶啦。咁所以咧，八個人出席咧都唔算係即係開唔會開到會。 即係唔需要夠呢個法定人數先開會，因為前一日已經計咗係繼續開音解係嘛？ 冇錯，但係如果你是但呢個泛民喺度咧，舉手要求呢個主席去點人數嘅話咧，都仍然係可以點人數嘅。 係，同埋佢根本就唔夠人。 係啊，吊位嘅地方就係咧，喺禮拜三嗰日嘅會咧，陳志全有講嘢噶嘛，朱海迪亦都係，即係呢兩個人咧係主力，就係話要透過呢個臨時撥款阻一阻。咁嚟去 逼佢去修改財政預算案， 拗到佢咁啊諗住 係 講咗噶嘛，佢哋事先張揚呢件事噶嘛，跟 住記者又登， 登埋報紙添噶。喂，點知第二日朝早九點鐘佢開會咧，佢就唔開會喎、啊，竟然係唔開會。你哋兩個自己講嗰呢件事情，你哋兩個唔走去開會， 佢兩個開會咪預咗蔣麗雲要講嘢嘛，咁人哋就收翻唔講。 咁然之後嗰啲人力嗰啲 fans 咪喺度出聲話咩咯？喺度話呢個，喂，佢哋已經尋日講曬嘢，講咗一次嘢之後就唔可以再發言噶咯，慢啲咁樣樣。喂，依家冇人叫你講嘢啊！ 咁你去 舉手點人數啫嘛？你嗰日舉手點人數，即刻就留會噶啦，大佬。 喂，就算你去到做下大龍鳳拖下時間，咁啲人都可能覺得似翻嚟繼續搞事啊！佢就根本就冇諗住去對抗。 好笑噶！再睇翻个咩仲好笑啊？因为 now 嗰度咧，其实原来话有啲泛民议员咧就话，根本我哋就冇谂住喺嗰度拉布。喂，原来呢班友仔都云拍唔齐嘅，根本上冇谂住要倾，即系要倾过要拉布啊，要透过呢件事情去做啲咩嘢嘅。喂，咁你唔好赖啦。不过最好笑都系朱海迪咯，朱海迪佢自己都有份提个提议出嚟话，喂，我要拉布嘅，我要去。挡一挡，我要去拗多啲钱咁样嘅。喂，你自己朝早唔记得咗件事，然之后走去做访问，然后电话访问，唔好意思，多谢，多谢咩毒残。我心谂，我大佬，你做乜鸠嘢？你仲要唔系答记者提问，喺网上边搭向珠海就用你个 account 喺度答啲网民嘅问题。喂，咁你做咩事干啊？即系你讲完啲嘢系唔算数嘅，好似刘小丽话要捐一半人工，其实系唔会捐嘅，捐到上年月就停嘅。 咁你又冇 话要留翻俾咩？留翻俾咩女工会啊？咁即系自己代啦。喂，你班友仔唔好忘记、哦，泛民主派成班人牵头系搞咗一个咩噶嘛？守护公义基金噶嘛，记唔记得啊？帮 DQ 四筹款就话帮佢打 DQ 官司，咁佢哋就唔使愁噶嘛。又话卖物啦，又叫啲黄师 走去捐钱 啊咁样噶嘛。然之后就话咩个粮油，咪喂粮油申唔申请得啊？咁然之后粮油唔申请得噶咁样，因为我哋冇预佢咁样样讲晒啊嘛。佢话打完啲官司之后有钱剩，佢哋咪可以申请咯咁样。喂大佬，咁你使乜愁啊？然之後，依家政府又放生你，又唔俾，即系唔需要扣你哋嗰個分贓， 唔需要還錢。 咁你快啲磅水啦，大佬！嚇、啊，即係兑現你競選承諾啦。陳志齊仲夠膽死喺花生台話：，喂，如果你下次出嚟選咧，一定要請個形象顧問喎、啊，咁樣。影咩 形象顧 問 咧？你做啲咁嘅嘢， 信 問題嘅咩形象顧問都冇用噶啦，你走數嘛！ 你都冇形象啦，仲形象顾问？ 你系点解做翻嚟应该做嘅嘢？ 即系你嗰啲咩自决派全部讲捻完算数咁样样。 唔系，刘小姐仲立得选啦，佢跟高调自己话自己自决派，成日带住决者嘅心口。嗰阵时笑佢都系陷阱啊嘛，你仲谂咩选啦？ 之后仲要鬼把后尾咁解释自己点解选咁样选制反啊？我摆明又玩嘢咁样，平上边俾人哋审嘅时候攞翻出嚟讲噶嘛，大佬。即系边呢个世界边有好似佢咁猪斗噶，大佬？咁当然啦，即系有，即系有更加猪斗嘅陈志齐帮佢兜咁啊，梗系咩啦？ 陈志齐咁嘅狗公话佢 呢个陈志齐啊嘛， 讲口讲， 喂登咗出嚟噶啦，佢都已经系陈志齐话我，喂又话我抹黑，我话妒忌啊刘小丽靓、哦，唉真系， 好地地一个男人点会妒忌一个女人靓呢？ 同埋佢唔靓，最悭系喂，同埋佢又唔靓，我点妒忌啫？ 个立论就好唔扎实。 一个男人妒忌另一个女人靓，但系嗰个女人系唔靓嘅，屌你老味真系。 使，我哋呢个俾屈你收钱更加大镬，屈你屈你觉得佢靓手机啊，大佬呢个人格问题噶，大佬。 喂，你真系 你嘅人格。 即系摆明系老屈，同埋你唔好再话我收咗水啦。第一，我就即系做呢个节目啦。我同兴旺诊讲咧，我哋有一晚都四月有一晚都唔会做嘅。啊，啱先同阿租租户都讲咗，又唔得闲嗰日。唉，即系唔好再喺度嚟讲呢啲嘢啦。喂，开个节目出嚟，跟住佢后屘咧，我冇再播落去啦。我顶唔顺佢，佢叫我哋收声咁嘅。喂，我收唔收声咧？第一。就系啲益友决定，如果我哋冇人听，咪收声咯，咁简单啫嘛。咁啲益友都话觉得可以继续开，咁我哋咪继续开咯。觉得需要个社会上边仲有一把咁嘅声音，我哋咪继续开咯。或者需要继续监察你班友，就唔系你叫我收钉，咁咪收咩声啫？系咪先？你有证据你就提出嚟，唔好叫我收声。喂，你闹完我，叫我收声喎。 啱啊！呢撚人叫你收 声， 你又 应该 要越大 声。喂，有阵时好冇瘾嘅斋主明啊！喂，明明冇收钱，你又夹硬喂。喂，我好唔中意人哋话我收钱，一讲呢啲我就即系上头啊！喂，如果我真系有收钱，然之后就去即系有任务去攻击你。喂，我俾你闹，喂，天经地义嘅。喂，我冇收钱，喂，纯粹系法治嗰个内心去监察你。喂，有啲你要承认啊，社会就有啲咁撚无聊嘅人啦嘛，係咪先？咁我有乜问题啫？我鍾意监察你。喂，你唔可以用一个所谓诛心之论，然之后就话哇，你咁落力即係监察泛民，你一定係收咗钱，你唔可以用呢啲咁嘅思维㗎，大佬。係好反感啊。 陈思齐份人係好撚阴湿㗎，话俾你听。在2月28号选举之前啊，即是班左交呢咪喺度怀疑呢个梁天琦咩入屋嗰啲入屋嗰啲宣传嗰啲单张呢要印嘅，然之后就问咗钱从何来嘅，咁陈志齐就问我哇要印成一蚊一份㗎喎，佢啲钱点样嚟呢你估咁样。然之后呢后来就有个报道就话杨岳桥呢同梁天琦咁样系即是他们两个辩论啦，一边就哇君子之争喎、咁样。条友是好等两面三刀的，从来都是。 即是这个咪陈事实，喂，但是我刚才 call 出来那段嘢啊，斋主你都睇到啦。喂，佢就係、是、屌你咪讲领导啊天琦呢就係、是、为咗嗰六个月嘅位嗰、那个议席，然之后就要搞领导屌你咪而家係咪狼当入狱啦。喂，有啲就屌浪迹天涯啦。喂，你係咪觉得呢班友係为咗嗰六个月嘅位去搞咁多呢啲咪嘢话佢系抽水啊！话啲左翼人士好，喂佢话啲左翼人士好无辜啊，好惨啊！吓，喂你噏乜嘢啊？陈士齐，唔好再喺度践踏，系啊！喂，唔好再践踏啲本土派嘅尸骸去上位啦！唔该你，陈士齐，喂，好卑鄙嘅呢样嘢系，亦都本土派嗰啲嘅学子，唔好再俾啲人去利用你去，屌你乜你变捻咗去帮佢抬轿。冇得疑中留情㗎喇，呢啲人係喂六啊几岁有晒 check record， 唔係一张白纸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唔係㗎喇，已经六啊几欧㗎喇，佢过去咗几十年有晒 check record， 佢寫几嗰时做过啲乜，我当你唔知 ,2016 年你唔会唔知㗎啩 ,2016 年嗰个旺角事件你都唔知，你都唔可以自称为本土派啦，係咪呀？咁你自称为本土派嘅时候，佢讲啲咁嘅嘢，即是你是附和他认同他，如果你不认同他你怎会真的觉得他没问题，是不是他又没有就着这些言论去道过歉，或者没有收回过，喂 Facebook 都找到的，现在是。是不是喇喇都讲了，他讲的是社稷年代的东西，张锦鸿啊李世鸿那些，喂真是不该啦，他是一个什么的人，大家是不是可以真的去查一查，是不是我都即是我讲得多，可能有啲益友又会即係 BU 嗰啲同学就觉得诶、哎、死老鬼行开啦你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就呢啲嘢真係要大家查清楚囉。嗰人系咪真係帮你定系善救你，系咪喂要识分㗎，如果唔系真系死咗唔知咩事呀。好啦咁啊俾返家主讲 啦。係即係唔好俾呢啲咁嘅人去消费你哋咯，立乱去， 冇错， 容许佢哋去消费你哋啦，然之后佢自己踩上去个道德高地嗰度啦， 系啊， 咁我留翻俾下一位益友啦。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斋主，好，拜拜。 我哋俾系啊，头先有啲嘢话，我系咪去咗厕所？系，你俾时间去鱼翅，系饮水要嘅。 喺呢个 chat room 讲啲嘢，你想唔想睇啊？ 好啊，好啊，请讲啊。 佢话呢个陈士齐咧，当年私底下支持呢个张锦鸿同李世雄参选，同周围唱啊教主就选五区公投会输俾白允琴。 我谂佢嗰啲判断都几捻低 B 喎。 同埋佢讲到一个叫黄永志嘅人，黄永志就当年就都有参选，就用呢个好高人工请佢女朋友 Daisy。 我记得啦，呢个咧所谓大专2020定咩捻嘢嘅大专2012，就当年咧就有咩周庭啊，记唔记得？咁有几条友即系参选嘅。 周庭、周晴 咩啊？周晴系 周庭第二个，你玩嘢咩？ 啊，错名字嗰个唔知咩啊？ 好多女朋友。有好多男朋友噶嘛？ 系啊，咩咩咩诶，走去体验啊，走去唔知道中国城咁样，唔记得啦。嗰啲 夜总会做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上下啦。呢啲唔记得，唔好乱噏啦。系，反正系我哋侮辱女性啊。系咁，跟住咧就有一条友叫黄永志嘅 Nico 系咪啊？嗰、那个 Nico Wong， 黄永志就左教你中大学生嚟嘅。咁咧， 万年学生嗰啲啊？ 咁系咪万年？我又唔知啊。唉，咁但系咧， 唔知点解啲人读大学开读。几年嘅正常三年，而家四年，佢都五六年嘅。 咁有啲左交系中意喺个学界嗰度屌你咁样刷存在感啊嘛。喂，佢喺 Facebook 讲嘢又冇你咁捻多人听，喺 YouTube 讲又系冇人听，系嘛？咁有乜办法唔喺嗰度？ 有拗呢个学生身份，永续学生嗰啲。 咁佢有乜办法唔喺个学界嗰度左刷右刷佢存在感？因为佢要做老鬼，或者佢要喺做学联嗰阵时仲有学联噶嘛，系咪？或者要喺个学生会嗰度刷一啲嘅存在感？我哋唔使噶，我哋喺个 Facebook 度刷，喺个 YouTube 度刷，你吹咩？惨得过我哋有人听，啱唔啱啊？喂，我哋有人听，都系因为啲益友系认同我哋讲嗰啲系基于事实根据啊嘛，大佬。啱唔啱啊？唔系凭空想象嘛，凭空想象唔好睇人哋嗰啲真系吓写小说嗰啲，使乜睇我哋啊？你讲得特别好啊！虽然我哋嘅演绎方法系好，屌你真系，嗱嗰就系黄永志嘅暂乱歌病添我。咁当时咧又揾个 Daisy， 呢个系有记录。嗰阵时咪系嗱，我同左交点样结怨咪就系当阵时我真系抄咗嗰一份，即系所谓因为选举咧有份声明。你呢就每一个开支系啲咩呢就要即申报返嘅。我最记得呢当时呢黄永志呢就请呢就三万蚊。嗰陣时呢份嘢呢就我抄出嚟嘅。跟住呢就摆喺上高灯，跟住我俾人起底，跟住啲人咪知道左交，咪知道我咪当撚咗眼中钉。呢单嘢起嘅其实系知唔知呀？唉，真係甩甩呢个提分醒，我哋真系嗰啲回忆返晒嚟。跟住请一个 Daisy， 唔知系咪姓黄嘅，我记得唔肯定啦。 DC Channel， 佢之后话退联班立卵杀嗰个嘛， 咩型啊？嗰个唔系中文名陈咩型？唔记得啦， 好似系呢个，唔敢肯定 嘅。唔记得啦，系，总之就呢个人咧，其中一个 item 嗱，我好记得嘅，印象好深刻就系、是、搞生日会，我屌你老母，跟住攞咗去做选，即系选举经费嗰个申报吓。 咁啦， 有记录嘅，唔系我乱吹噶。不过你叫我霎时之间抄翻嗰个选举申报嗰个记录书出嚟咧，就唔得。你下一次啦，我哋节目吓、啊，我抄俾大家睇，系有记录嘅，我贴过上高登噶。唉，真系，但系嗰份嘢仲喺唔喺度啊？唔知啊，好耐啦，2010年。 生日会系选举开支， 真噶，而且三万蚊呢样嘢，啦啦讲呢样系真噶，系白纸黑字有记录噶，系请 佢三万蚊嘅啫。 是请佢做选举经理的，唉，是真的，呢啲冚棒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嗱，佢又睇 remind 翻我哋啦，真系好好啊，吓。咁啊，佢话依家个黄永志咧就系、是、小丽老母嘅助理，嗱，无独有偶，我都话三万蚊好捻邪恶嘅兴红尘，嗱，呢、這个又系三万元， 又系三万元， 屌你老尾，真系又系，有冇咁捻邪啊？咁捻巧啊，真系，呢、這个又系，系嘛？真噶，呢样嘢系。阿时为2010年啊，唉，真系， 唉，陈善盈啊嘛，人系啦，讲咗 系啦，陈善盈 之后话退联立稳十，我记得 边有呃人嘅，有啲唔需要呃人嘅，因为呃，如果你嗱，我好老实讲，点解我喺个节目嗰度唔呃人咧？可能我平时，可能我平时即系你话氹女仔呃人，佢唔好计啊！屌你，可能你又 呃女仔啊？ 即系我都冇啦，我唔系因为你呃人好麻烦。你喺节目嗰度，如果你讲一啲 false statement， 你即系呃人，唔系惊住俾人拉布，而系你俾人拆穿嗰下咧， 屌你咁你真系唔肯觉得自己好捻样衰咁啊，系会。同埋你又变咗你再冇说服力噶啦嘛，大佬你即系等于陈士齐嗰啲咁捻样，你话人哋收钱啊咩嘢？喂，你都冇证据，你仲有咩说服力啫？你之后讲嗰啲嘢系啱唔啱先？即系你嗰啲咁嘅节目咩花生台咧？你靠呃人揾鸠人笨柒冇用噶，你俾人踢爆过一次你就冇噶啦，系咪先？喺我听电话， 系即系300蚊系人格公价。 是啊，嗱，嗰个咪已经系咯，30000啦。 陈善盈啊，即系阿拉拉讲，人称屌姐嘅粗口高女嘅，即系话退联立卵杀嗰个嘛，记得。 我知道有粒物嗰个嘛，嗰、那个嘴角嗰度，屌你老味，真系我认得。 仲有粒物嘅。 喂，早晨点称呼啊？ 啊，姓孔啊。 孔生你好，孔生。 系 ，hello。 系早晨。 啊，你系无敌啊？ 吓、 啊！你有冇夺神区啊？ 系啊系啊，神区啊，小弟神区仲有兴旺诊啊！ 唔系我听咗，我听咗你讲嘅好耐噶啦。 哦，你听咗我哋节目好耐， 系、啊、 多谢你支持啦。 我好中意你咯，咁样。 哦， 同埋阿玉文啦， 系多谢。 爱喎、啊，我哋 系唔好咁讲。 我就我想问下你，点解你唔啊科金咧？ 咩唔科金啊？ 即系大啊！即系嗰啲啊，你嗰啲啊支持者，即系捐，即系捐多少钱俾你做经费咁样？ 哦，冇啦，我觉得咧， 咁我哋需要经费。 系因为其实我哋个节目咧，你 捐俾啲需要嘅人啦、 啊。你都知啊，孔生，我哋个节目好鬼逗嚟嘅啫。嗱，画面又冇，跟住咧就我哋嗰个开销主要就咩咧？电费啊，同埋都系即系有阵时打电话咧，其实我嗰个电话号码咧就要一个电话线咧有个费用嘅，就冇乜。即系唔需要开销好大嘅啫，所以就即系心领啊，真系多谢孔生先，真系。 唔系，即系等我哋啲支持者咧支持你啊，多资源，希望将呢个节目咧做得更加咧OK 咁样嘅意思。 喂，明白。喂，真系嗱，孔生你可以点样支持我哋咧？第一就系、是、喺 Facebook 嗰度咧，你要 like 我哋嗰啲即系节目啦。你要你识唔识？你系咪喺 Facebook 度听？你喺 YouTube 听噶？ YouTube 啊，你喺 YouTube 听，唉、哎，真系多谢你，孔生。咁如果你喺 YouTube 听咧，嗱，我哋今集开始咧就会， 我听你嘅节目咧有富有落啦，要人要挨家第二啦。 唉、哎，真系唔好意思，我知道真系我哋嘅节目咧都系好嘢开到。 翻嚟我有翻说话想喺度讲一讲，得唔得？ 哦，好啊，好啊，你想讲咩啊？ 即系今年。香港嗰个财政预算咧，一公布之后咧，搞到我哋香港咧就系、是、天怒人怨啊，妈声四起啊，烟声在做。 系啊系啊。 咁好啦，咁即系我依家讲紧我今次呢个财政预算嘅呢件事。好啦，咁跟住咧，我哋香港政府咧就系方寸大乱啦。 嗯。 系嘛？呢、這个就话方寸大乱，就跟住又抛出嚿垃圾出嚟。 系啊， 咁呢个垃圾咧又长又臭又复杂。 系啊系啊，同意。 即系啲抌落呢个堆填区咧，我谂咧即系堆填区咧会搞到更加臭啦咁样。即系我想问下阿无敌神区，你我哋而家香港人面对咁嘅政府 啊， 咁嘅官员 啊， 咁我哋仲有冇明天咧？话俾我听。 有冇明天咧？就。真系可能我哋嘅明天就好暗淡啦，吓、啊，即系呢班后生嘅就，喂，好老实讲，你讲到你话派钱嗰样嘢，喂，隔离浮，你就睇隔离浮啊，运作咗十年，成个过程系非常之纯熟，人哋嘅手续费亦都唔系好似香港嗰啲搞到咁高啊，咁点解嗱，大家都系特区，系咪先？香港嘅特区，澳门又特区啦，系咪？咁点解你香港特区政府嗰啲嘅官员？是要咁睇唔起澳门嗰隻所谓佢哋成日就话唔会学似澳门咁样呢所谓无差别式嘅派钱係咪而且今次林郑都唔承认呢个派4000蚊係派钱㗎佢又唔知咩关外关外金呀定咩㗎佢唔认㗎。 嗯。 咁喂你搞到咁麻烦喂你派钱都派到俾人闹㗎依家係。咁系唔系应该喂参考一下人哋派钱澳门嗰个经验咁好係咪人哋派咗十年啦。唔好即系成日尝试睇唔起人哋或者咩，大家都系特区系嘛？ 你搞 咗咁密。 诶、哎，你系咪听紧？系点啊？ 我俾个好实际嘅个例子俾你睇一睇咧，俾你听咧，咁你就知道呢、這个今次呢个财政预算系几咁叻不堪噶。我有两个仔，一个大仔，一个细仔。我个大仔咧，全部嗰啲优惠全部领晒。但系调翻转头，我个细仔咧冇都冇条嘅。 哦，即系你个大仔就全部优惠都有啦。但系你细仔又有一蚊鸡， 我因为我大仔点咧，佢有物业啦，佢又要退税啦，又赡养两个父母啦，即系我啊同我太太啦咁样，即系全部嗰啲优惠，佢全部领晒嘅。但我细仔啊，每一个月大概啊万一蚊左，佢有个女，一个有老婆，佢吸债，佢乜都攞唔到噶喎。 系，因为佢啱啱好过咗嗰个收入， 系啦，佢又租人哋屋住， 系 真系命你都冇， 系啊， 即系从我屋企呢个现状嚟睇，即系表示出咧，你呢个今次个财政预算案真系美大不招咯， 美大不屌。喂，你同唔同意一样嘢咧，孔生？系唔系应该？喂，划一每一个香港嘅永久性居民？都应该派一嚿嘅钱，咁系咪大家咪最公平咯？系咪先？ 我咧有我唔好意思啊，嘥你少少时间。我成日同我啲即系我成班八同事嘅朋友讲，一个例子，我系两公婆，有两个仔女，一个一读一年级，一个读三年级，佢住一板蛋房。咁啊，你呢个太太就要照顾两个细路仔，个老公咧，除咗翻工之外咧，仲要。做埋 O T， 好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4936有36000，唔帮多就帮少，可以将36000作为家庭嘅少少嘅基金，以便咧不时之需。哇！呢个咁咪几美丽嘅，你话呢个方案，你唔系。我都好简单，学下人哋澳门啊，阴鬼 系啊，同意啊，系啊， 点解你有三粒星咪9000啦，冇三粒星嘅只委屈啲啦，咪6000啦，咁 系啊，咪人哋就系咁咯， 大欢喜 系啊，系咪同意啊？ 我最唔中意嘅咩咧？喂，个500呢个创科嚟做咩？我到而家唔清楚个内容，冇内容噶， 冇噶，系啊，500亿净系话搞创科嘅咋，有咩？ 冇内容啊， 冇噶，系啊，冇详情嘅系。 第二，海洋公园嗰10000张飞，同埋个考试免费，喂，屌你老母，边有啲咁幼稚嘅嘢，搞嚟做乜嘢啊？ 系、哎，所以佢哋就系、是，我觉得佢哋又睇唔起人。 好嘢，真系好。我咧、啊，我可以够胆讲， 系 香港人咧，大概最起码咧占85%以上啊， 系 家庭派钱嘅。 系、哎、呢、這个我都同意，我都认同吓。 85%以上啊，神區信我啦，因為我都識好多人嘅，係啊， 因為今屆係特別 多。我講民主黨嚟講咧，我唔想講佢，佢樣樣都有民主黨，就少咗一樣咩咧？風骨 係 風骨， 民主黨冇風骨係咪啊？ 我曾經咧，嗱楊森咧係我學長， 係。 我同民主黨好多恩怨嘅，但係我話俾你聽啦，我曾經喺呢個七一遊行嗰陣時咧，我都係指住佢哋鬧嘅。 哦，指住佢哋鬧啊！你喺個街嗰度， 係楊森佢揸住個扯住個大個唔知咩旗話，講話楊森佢哋死啦。 係 咁佢望一望我，因為我特別大聲啊，望一望我，因為我同我以前係同學嚟噶嘛。佢擰擰個頭，耷低個頭。又冇出声，望我笑下，拧拧个头咁嘅，唉，即系喂，其实咧，我哋香港咧，个城区包括你在内啦，我哋都系自求多福噶啦， 吓， 真系啊，啲冇晒计， 吓， 我又唔希望喺呢个节目嗰度咧粗口烂舌，我一讲啲民主党，我就因为嗰啲粗口啊，真系爆棚噶啦， 我唔紧要啊，你可以随便爆粗都得噶。不过咁夜就唔好激亲自己。 系啊，早讲啊嘛，哥哥嘥咗咁多。屌你老母，你个冚家啊！你个唔系主动。 吓， 我跟住你行街啊，游行啊，行咗成20多年。 吓， 哇！ 你有乜嘢俾我？你不但一条毛冇帮我争取到，你反而咧出卖咗我哋嘅傲骨啊！ 傲骨 系啦，傲骨。嗱、我话俾你听，我就百分之百纯粹就系右派嚟嘅， 系 唔好意思， 系 即系政治立场，我百分之百右派， 系。 即系屋企嘅家族啊、历史啊同埋背景啊，我一定系右派噶啦。 系， 我一定系呢个三民主义嘅忠诚嘅信徒，我一定系国民党嘅支持者，唔使讲。但系我哋都要唾弃啲民主党啊！扑街，咁即系大祸，即系大祸。 吓， 你谂下，阿陈佢以我哋咁样嘅坚持不屈嘅。死硬派 是 死忠都对你一种离弃的感觉。 啊、 我呢、今次就投了哪个呢最扑街你最喜欢闹的冚家铲。我是新界西的。 哦、 你估到哪个了 你投了给郑重泰。啊、 你真聪明、 啊。 我最上一届我就投了给大球。 啊 我投呢两个其中最大的原因啫，你帮我多谢黄毓民啊，毓民哥哥啦。 吓、啊，就因为毓民呼吁嘅。 唉，我识条捻，你记唔记郑松泰咩？你乜哥啊？ 喂，佢唔系噶，你知唔知郑松泰依家经常喺个节目嗰度咧，就觉得咧佢自己嗰50,000+票系因为佢噶，吓、啊。 系，我话俾你听，我曾经打个电话去佢个地办嗰度， 系 同佢个助理啊，即系吵得好犀利。 哦，你走去佢个地办嗰度同佢个助理理论啊？ 系， 哇，咁犀利！ 我拍拖屌佢老母。 哦，话你走去屌佢老母添啊？ 系啊， 你就犀利喎！ 佢即系争少少同我开拖，我睇系咪惊你啦？ 系啊，咁你市民嚟，咁你系有权，你系有权去。同佢倾偈嘅吓， 不过咧我就比较粗暴啲啊，即系兴啊，越讲我就越兴。 系 系喎，你陈大舅我就帮你助选， 系 为咗乜嘢啊？ 系 又为咗郁文阿哥哥啊？ 哦， 郑仲泰，我真系我对啲乜捻都唔熟悉噶，我唔知边个嚟噶。 吓， 我只系知道你系理工大学 Poly U 咧翻工噶咋。 是啊冇啦依家冇啦差唔多唔使 睇。唉屌你老母黄毓民条靓梗系头啦我仲要帮我拉成10多张片我屌佢老母就。就晒啦就晒啦咗几日。 唉屌得好啊。 1,000元就嗰啲嘅飲食费。 吓、啊。 我吹鸡啊嘛喺安定茶楼等啊嘛大家集中嘛我带队啊嘛。 吓、 啊。扯大扯啊嘛屌。 我、哦、即係你请我哋食嘢请咗1,000多元啊。哦。 啊 即是你请我哋食嘢请1,000多元是不 是啊全部就喝早茶等啊。 哇你看嗱，即是呢喂阿兴王陈即是呢班咁嘅热狗呢即是好鍾意饮即是饮饮食食嘅吓。嗱、啊、孔生啊请1,000元。 你讲到热狗啦话俾你黄杨达。我当初佢哋5个人出嚟竞选嗰阵时我就同我老婆讲。 是。 喂我希望黄毓民呢有啲智慧啦我都睇得到佢唔通睇唔到。喂就算啦5个当选之后都系大力喎我老婆。如果万一2-3个当选都系郑松泰呀你黄毓民啊呢个黄杨达当选呢我都希望毓民同阿黄杨达呢开始疏远啲啦冇益㗎毓民扑街会死㗎唔介意。唉屌俾我讲緊中咗。 你嗰阵时点 啊？喂，可以貌相啊？佢真系有样睇噶，陈盖。 我知道阿盖大 头， 喂， 左拧右拧。 喂，阿孔生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当阵时阿黄杨达啊，即系阿盖达啊，佢未反骨嘅时候，你点解就已经察觉得到佢系有问题咧？你从乜嘢嘅角度去睇到咧？ 嗱，我话俾你听咧，我就我年纪都。系噶，我各方面我都有寻求种知识嘅。商人有商人嘅种啊方式嘅、 哦。 我睇过曾国藩商人，我睇过蒋介石商人，知道我全部啊睇过晒。一个人当佢成日讲嗰时嗰种嚣张嘅煽情悲情，屌你老母同共产党有咩分别？讲嘢，佢文化 啊。 第二， 你嗰两只眼，你对捻住人哋讲嘅就两只眼咧，左住左拧右拧。 哎，阿近都系咁嘅喎。 唔系，个眼神恍惚啊。 系啊， 心入喺度谂紧好多嘢啊。 眼碌左碌右碌噶嘛，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你讲嗰啲嘢好捻肉麻啫，已经系加上你噶啦。 边个？ 加上你个郑重佳喺嗰次嗰日喺今日嗰架车入边讲乜嘢？喊啊！嗰、那個歌詞啊，哇！ 哇！沒有黃毓民，我們什麼都不是。 即係虛偽咁啊！呢個 細路仔睇到啦。 唔係你覺唔覺得佢哋 over 咗咧？嗰啲 我死忠嚟啫。 嗯。 我講緊，我一定撐你毓民嘅。 嗯。 你條靚，我一定撐佢。 係。 我知道賴嘢噶啦，神區。我知道賴嘢啦，屌你啦！但我有辦法。我即係想問阿毓民，阿毓民哥哥，我哋咁樣有冇計啊？我撑呢成十几廿年嘅人，佢从郁文七宗罪嗰阵仲先撑佢。 哦，上台嗰阵时，唉，精彩咯！ 屌你咯，我就呕啊！林业，佢嗰个助理仲同我拗添啊！诶，你认为啊，个郑重泰啊，背叛呢个黄郁文？咩？哇！我越讲越气，嗰阵我企喺边度？企喺那個地板的門口，我即刻衝入去咯，咪屌佢咯！唉，屌你！ 喂，好嘢啊，阿孔生呢 真 係咧， 真係我哋呢班個民主派嘅支持者，真係即係吐血身亡前嘅真， 吐血身亡， 即係遲到吐血身亡嘅。我今次我打電話俾我老細，嗱呢個名我就唔講俾你聽啦， 係 喺個大嘅機構嚟嘅，跨國公司嘅。个 senior manager 嚟嘅，佢一家四口有四张飞嘅， 系 四张票嘅。佢不嬲投边个，佢住喺港岛嘅，佢投港岛嘅，投呢个啲咁嘅，收嚟呢个公民党嘅。 系 咁多年落嚟，佢哋都系死忠于公民党。今次俾我搞卵掂佢，四票全部饮茶，即系唔去投啊！ 哦，即系唔投哦， 系啦，饮茶唔好投 吓， 一系打边炉，千祈唔好投 吓。 如果你悶嘅話，我過嚟陪你，我話阿老細，千祈唔好投。 係， 我如果唔係你，就飲恨中場啊！話你 嚇， 哇！咁啊，另外一樣嘢，黃毓民，我真係希望佢嗰個堅狗咧， 係 真係可以繼續啊，延續落去，堅持落去， 同意 冇噶啦 嚇！ 你除緊咗呢個話毓民啊，踢爆！你个网台 吓， 仲有边个啊？呢个阿 Barry 吓， 冇噶啦，苹果两个字扑街， 苹果都差唔多冇。 曹君衡，唉，嗰扎嘢，我屌你啦！我想问你一样嘢啊，神佢唔好意思， 我 点解你唔选择嗰个啊叫咩何志光嘅咧？ 咩何志光啊？ 即系本土力量系嘛？ 即系点解唔批评佢系咪啊？ 啊，嗰个人哋帮人呢个班尾叫啊黐线佬嗰个。 哦，唔系我讲嘅，我本身就系咁咧。点解冇讲到？ 你唔评佢，唔帮我哋闹下佢啫。 唔系，因为何志光咧就已经系啲人，我见佢嗰啲 like 数又冇人理啊。 即系你讲，系讲佢都费事啫。 系啊，佢真系争啲嘅，佢系因为就啲嘢又冇人理啊咁。因为佢系已经系过咗气嘅，完全系。咁嗰阵时佢都有喺 My Radio 嗰度做节目嘅呢、這个扑街，不过佢又上唔到位。 嗰次我同阿郁文有啲问题，咁跟住把握成仇。 系啦，咪呢啲纯粹就系上唔到位，跟住又眼红人哋，咁佢咪又即系又唔即系变咗咪变咗嬲咗郁文咯。咁喂，你上唔到位系你自己本身不济啊嘛，你本身冇料到啊嘛。喂，佢同嗰个谭家博走去主持，嗱一个就变咗反郁文啦，呢、這个何志光，谭家博就死捻咗热狗嗰度做小丑。喂。咁你上唔到位系你问题嘛，啱唔啱啊？系咪先？ 喂，嗰段又系咪即系有神经有黐线噶？屌你老母，真系怀疑噶！我真系我免费揾个医生帮我检查下，有冇？ 唔使检查。 屌你妈！我成日话自己，唉，我同我老婆讲，唉，我啲懒音啊，真系好捻严重啊！佢仲懒音过我。 哦，何志光啊？ 不过咧，有一样嘢我想赞一赞你啊，神区 系 你卯字就好清咯。 唉，多谢晒啊，孔生。 不过咧，你一开捻到我要瞓喺床嗰度， 车嚟讲， 好夜开系咪？ 真我一熄捻咗灯，我惊我瞓着咗。 唉、哎，唔好意思啊，洪生， 即系又唔太晚啦，时间太晚。不过可能人哋因为你嘅环境问题，你冇办法啦。我全部系我一人话俾你听我意见啫。 系， 我冇冇恶意嘅，我一样会继续支持你嘅。 多谢你，多谢 晒，洪生。我打电话，今日打电话嚟最大嘅目的就系、是、我想问你。你能唔能够好似即系郁敏咁样，我哋撑你，即系喺个金钱方面、各方面资源嗰方面，我哋撑下你。 洪生， 点解咧？ 系 我就唔系自衰自累啦。咁我嘅经济环境都 OK 嘅，咁谂住帮下我啲围内，好似阿炳嗰个大口令话斋，屌你咪自己有啊嘛。 系，多谢多谢你先。咁但系咧，即系希望就系、是，如果你系支持我哋节目咧，最紧要喺 Facebook 嗰度咧 like 我哋就。真系好足够噶啦，多谢晒啊，孔生真系。 好，我一定，百分之一千我会做到。 多谢多谢，记得拉。 同埋咧一样嘢咧，系我又唔能够强求于你，因为你都唔系冇收费噶嘛。其实你收费，我就可以要求你噶啦。 吓、 啊，大佬啊，你冇有时甩拖啊，唔见你啊，大佬搵你唔到啊。但系你冇收我钱嘛，我又冇权求你，我仲要多谢你添。 哦，多谢你，我多谢你收听我节目就真啦，孔生。 喂，大佬，我唔听，唔通听阿陶君行个花生财啊？哇，你唔好叫浪费我生命啦、啊！ 多谢多谢。 其实我喺度咧唔想讲啦，太多啦，难听嘅嘢。其实我都学对于呢个香港现时嗰啲，唔好啲网台啊，同埋嗰啲啊嗰啲评论家嗰啲好卵大嘅意见嘅。 系。 即系好捻大件事嘅，即系包括唔系嗰个嘛 D 一百嘛， 系啊 ，D 一百嗰条光头佬叫咩名话 ？D 一百 新闻 有光头佬嘅咩？ 冇头发，差唔多冇头发咁咩？吴志森啊，吴志森， 哦，吴志森嗰个，哦 ，OK， 佢光头嘅， 都唔系，有几条毛 啦，屌你老母，世界啲趁紧住啲棺材平平地减价，真系死啦！屌你老母啊！即系惨啊，家产啊，真系阴公。喂，阿陈居啊，我哋可唔可以经常同你倾下偈咁啊？ 当然可以。 今次我第一次同你倾偈啊，我谂我第日同你倾偈咧，为咗唔好浪费时间，我会做少少 notes， 系 唔好等我即系唔好等嗰个讲嘢比较通畅啲。 嗱得噶，你可以 提啲咁样。 嗱，你可以下次咧喺我哋节目做之前咧，就可以打定呢个81912047。或者咧，你可以PM 我都得啊！你可以去喺我哋做节目之前，你 PM 我咁就得噶啦。 OK， 唔系人点解咧？因为我即系讲到实际啲，我做多少碌事啊，我咪讲起上嚟比较通畅啲咁样。 明白。 有即系有得啲控制得好啲咁多，唔会浪费你嘅时间啦。 唔会，多谢晒你。 继续啦，后生仔。 好 ，OK， 多谢晒你鼓励。 我年纪咧，做多你爸爸有余噶啦，努力继续。 多谢你，孔生。好。 呢个世界系青年嘅世界，我哋会退休噶啦。你班咧唔自心，你翻嚟凑算啦，屌你老母，葡萄做嚟做乜嘢啊？ 唔系噶，佢继续噏噶。 啊，我哋嗰啲文贴啊，大哥大日都退休啦。 吓。我嗰、那个局退啊！ 我今次我对佢咧系几同情同埋几支持佢啊！今次 吓咁啊系啊！佢做咗好多年 佢 吓， 即系屌咧！你班民主党民主派真系唉、哎！不过唔怕，佢都好开心啦，赚咗30,000人 吓、啊。哦，咁啊系啊，掠水啊嘛！ 30,000可以成扎去打边炉啦。阿林郑月娥嗰日我一。嗱，再讲多一分钟啦，好嘛？ 好啊！ 民主党嘅林郑月娥一执政当选呢个特区嘅行政长官嗰阵时候，你个民主党已经有种趋势，就尽量同新任嘅呢个特首咧和谐啲咁多，所以喺各方面嘅议案啊，佢嘅政策或者咩咧，你都系方面咧。小马大帮忙，系感觉得到佢，唔系有时有意无意之间就得得波，就对呢个林郑咧就示好咁样。咁林郑月娥咧，佢又知道好大，觉得啊系民主党 對我就好過對阿梁振英喎，就喺民主黨嘅手背就輕輕一問，好啦， 嗯， 民主黨哇受寵若驚，我屌你老母仲有落咗呢個頭像咁樣， 嚇， 即係咁樣，即係嗰啲就係呢個鬧其實咁樣樣， 嗯，都係噶， 簡單啫嘛， 嚇。 同埋你佢想初期一见谂到呢个林郑月娥咧做咗特首，就我谂住咧立定我呢个党啦，呢个党嘅政策就咩要沟林郑月娥 吓。 我谂喺各方面嚟讲咧都系小马大帮忙。咁跟住我林郑月娥又知道好大知恩图报，就喺个手背嘅轻轻一吻就当执到隔夜咁，即系咁简单。 嗯嗯嗯。 呢、這个闹剧咪即系咁样咯，而我哋啲支持者咧就两个字，戇鳩咯。 吓、啊，佢要和解嘛？依家啊， 唉，唔系和解啊。 吓、 啊，陈哥，你都做人都厚道噶啦，差唔多系收咗片噶啦。 啊，都唔系差唔多。 讲嘢唔好咁温和啦，差唔多收咗片噶啦，和乜解 啊？和解冇。系噶啦，已经去到收片噶啦。阿郁文华话真唔系拖手，已经上到床啦，差唔多就嚟，就嚟啊！即系 就嚟啊！ 屌你 咯， 我话系就嗰阵 时。好啊，喂，好生，喂， 讲嘅嘢嗰啲粗口离唔离谱啊？ 唔离谱，好温和 啊！系都冇咯，好啊。 喂，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 唔系嗰个仔啊，就咁好唔好？ 系。 其实我好一大把嘢讲，因为我冇整理过个思绪啊，同埋第一次同你倾偈啦，好似有啲预见啊，有啲唔系几啊顺畅啊。 哦， 一定嘅表现一定好过今次嘅，唔会嘥咁多时间。 唔会唔会，咁啊，我哋你下次可以喺我哋节目之前咧打定上嚟咧，咁我哋就会跟翻嗰个次序咧，系打翻俾你嘅吓。 啊！咁我一定打头位咁样。 唔系咁，但系你唔好太早啊！太早我哋又唔得啊！即系唔好晏昼打嚟啊！ 我认为打个呢个手提电话唔系好大件事嘅啫。 系好， 唔系好麻烦嘅啫。 好多谢晒你啊，洪生。 好、啊。 喂。 我支持你。 多谢多谢多谢晒你啊！好多谢你电话啊，孔生， 拜拜。 好，拜拜。哇，好热情啊，孔生。哎， 临尾坚持你都听唔到嘅， 叫口号啊，唔系啊，我听到唔知 我坚持你， 因为我临尾听得唔清楚嘛。啊，真系啊， 我支持你嘛， 支持埋你噶啦，都系、哎、真系支持埋你噶啦。好，我哋继续收听下一个电话先。 点啊？今日去到几点啊？ 今日去到两点三啊，好唔好啊？ 诶，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都知道你真系， 又系我。 系啊，咁我都系。太夜啊，大佬有冇听啊？孔生讲 啊。系啊，成日搞到人瞓喺度又唔敢瞓着。 系啊，咪可以听 archive 其实可能阿孔生唔中意听 archive。真系多谢佢嘅支持，即系咧可以你支持我哋咧就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就够噶啦吓。真系好，真系心灵，真系。诶、哎，呢、這个益友咧，个电话就可能瞓咗啊！你明唔明啊？瞓咗啊！ 八三 八四零三，哎，得啦 ，cut 咗，咁啊，下一个啦。因为两点钟啦，依家已经原来系。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喺华盛顿啊，华盛顿咧， 系华盛顿，你好，华盛顿， 系你好啊。咁啊，今次应该就系普，即系嗰次普选之后再打电话俾你嘅， 系 唔知啲益友听唔听到啊？应该听到啊， 听到听到，你讲啊吓， 系 OK。咁样啦，就我就想讲翻少少关于嗰次普选嘅嘢啦。 系 就其实就好明显啦，即系见到网上有班死仔又话占统咁，我嘅其实绝对冇出现过嘅。咁我即系喺度咧，呼吁各位听紧嘅节目嘅人咧，我相信你唔会合去投票噶啦。呢度听紧呢样嘢嘅，即系我希望下次咧，即系嚟紧仲有一个补选，同埋2020都有个即系我玩再搞选举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即系谂一个统一选举嘅方法咯。 系， 即系你要对打嘅一齐对唔开， 你要八票踢八票，咁就最好唔好唔投票咯，唔投票都踢过两百幅街都唔会睬你嘅啫，即系建制泛民都唔够会睬你嘅。咁同埋啦，我俾我少少个分析啦，即系佢哋而家输够咗咧，成班喺度下铺下跪又道歉又剩啦，咁 佢输一席啫嘛，屌佢咁 嗱， 佢输一席，佢输一席咁大把啫嘛。 佢嚟讲好大镬噶啦，佢四席变咗得翻两席啊，好恐怖。 唔系嗰两席唔系佢噶，有两席系本土派嘅，佢搞错咗真系。 其实总之佢标准就唔会咁饮咯，一定佢唔会咁饮，佢当你即系当佢臭閪咁样啊嘛，即系唔知臭死咁。嗱，我俾我少少我揸盘推演啦，就系佢而家其实都有里面外部啲人啦，即系阿聪仔啦，佢都话会考虑。即系我哋应该考虑咩嘛？即系啲激进啊，本土派嗰啲票源嘅。 边个冲仔啊？ 我相信就系咁样嘅，佢哋自己写嗰啲文，我有睇过嘅。 唔系边个冲仔啊？喂， 今次输够系 边个冲仔啊？你话 罗冠聪啊？ 啊，罗冠聪，唉，我冇佢嗌佢嗌得咁犀利。 佢写一啲文嘅，就话即系要本土派嘅票源咁，但系我等下可以复嘅同大家讲啦。佢最后一定系会。只是会想办法是控制晒啲人啦，即系要对方是臣服自己嘅，即系呢班泛民一定是即系去到最后就一边，即系好似共产党当完六四之后嗰种统战嘅手法啦，一系收埋一系打压咯。即系佢嗰阵时买嗰啲民主人士同啲分子，就系你如果唔听佢话咧，即系唔收佢钱咧，你就系攞命当老鼠。咁而家我相信嘅情况就系你唔俾佢控制住，你唔听佢话。咁样你就会，即系你就系收共产党钱啦，咁都系呢一招嘅啫嘛。我就只觉得，所以真系大家唔好对佢再有咩幻想啊，嗰啲咁样，即系咁嘅嘢咯。即系冇佢讲乜嘢，我都冇信啦。叫你含泪投票咁样咩？即系好似即系 office 有鬼套电影咁，鬼又最识得讲大话嘅。好似望呢度听下节目嘅人，一定要讲，即系讲，即系一定要，即系要小心样嘢咯。 明白，唔系我哋都唔会信噶啦。 同埋仲有讲埋少少啦，讲埋少少啦，但系即系佢，我见到佢阵中唔少人啦，即系无论佢系唔支持，即系无论系即系啲有头有面嘅人啦，即系同埋打手咧，其实佢哋讲，即系两要又要捉下篇文噶啦，即系话本土用冇本土冇用噶啦，咁即系其实佢哋即系会唔知嘅，就系认为即系共产党喺香港讲天正冇得改变噶嘛。即係佢哋個前台前已經係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點解你仲做議員咯？點解你唔做信民？你唔去賣屎不做屎不鬼咯？即係你話本土用我冇用，咁跟住你又唔賣屎不做屎不鬼，即係幕後在廣場表演屎不，咁你好難說服其他人咯。即係所以大家唔好聽佢哋講咯。咁我自己覺得啦，真係香港都仲有得搞嘅，即係大家一齊努力咯。我就唔會就咁算數啦。 是 我自己一定不会啦，我有机会就即系十倍奉还俾你翻仆街嘅，即系你攞咗我啲嘢，一定会合翻嘅。即系睇到大家一齐努力啦，帮手同埋即系下次即系九死容身都大家谂谂佢咯，唔好喂顶呢个肺，即系唔好揸佢唔投票。咁我见到啲结果个白票率得1%，我上次就俾咗张废票落去嘅。 系， 其实我嗰时系咯，仲谂住玩其他嘢咁落去，算啦啫。 白票唔使投噶啦，如果唔投就吓，唔投就索性系。即系如果唔投咧，就即系白票都唔使投噶啦，我觉得吓、啊、又唔即 系废过废票， 废票都唔使投噶啦。如果你唔投又即系有啲人又话惊住张票俾咩啊，俾人吸咗落去民建联，我都唔惊噶。你都系想泛民收皮啫嘛，咁你咪俾人吸咪俾人吸咯吓、啊。我觉得即系又唔需要担心到话诶咩，你反正咧系想泛民收皮啫，收工啫，系咪啊？咁我就冇所谓嘅。你话废票率太低，我觉得。我又唔会好失望啊！呢样嘢， 我都系有争少少，我就失望咯。即系佢呢个基本盘都真系几稳下嘅，我系很失望。咁虽然都预咗啦，即系嗰阵时见头变得低啊嘛，即系个预期低咗好多嘅，话以为佢真系屌阴沟你把，就点知最后结果就停得住，系啊。 哦，范国威嗰个好难噶啦，嗰、那个新东。啊！咁多泛民嘅 fans， 同埋范国威嗰个咁犀利，又系苹果日报帮佢吹沉先，即刻就哇，即系死过翻生 吓， 即系呢份报纸一吹鸡人大紧镬嘅，因为系咯、啊，我 喂阿华盛顿讲到呢度先啦，因为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 好 OK， 喂，多谢你电话 ，OK， 好，拜拜。 我哋即系再 讲下答二咯。 系啊，咁我听多位啦，好唔好啊？ 好好好， 啊，听多位啦。因为佢都系讲翻补选嗰啲嘢都过咗啦，已经过好耐啦。其实唔紧要，我听到我哋听到佢嗰个意见。不过佢话对于废票率比较低失望咧，我就觉得唔失望嘅，都吓、啊，因为嗰个冇乜指标性吓、啊。 喂喂喂， 喂早晨啊！ 喂你好你好你好、哎、大家好啊！呢、哎、个应该最后一个电话。 系啊系啊，堂、啊、主啊， 系堂。 喂，卢斯达， 系，请讲啊，请讲啊。 咁啊，因为讲到即系浸大咧，我又想讲啦、啊， 系， 即系今日嘅新闻嚟噶嘛，嗰、那个话佢哋原来呢班人咧有政治联系嘅呢个即系参选学生会 吓， 咁我觉得系真系唔如果有即系浸会嘅同学听紧咧，即系你真系唔好理咯，真系唔好投咯。 系啊，我咪叫嗰啲人唔好投咯，好过投咯。 即系你又唔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觉得就算系嗰啲嗰啲上一届嘅学生会嘅成员都好，因为其实你要谂清楚自己，即系如果你关心呢啲嘢嘅，你谂下究竟即系2014年以嚟啊，点解啲人要搞咁多嘢，要退联，要成咧？就系、是、因为发现原来喺个大型嘅社运现场嗰度咧，学联系个影响力系好大，而且佢个体制系有问题嘅，即系佢嗰种决策方式系适应唔到即系社运或者好大型嘅社运。 嗯， 咁佢自己嘅钱嘅来源啊，咁嗰啲嘢都好多好多问题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佢哋呢班人呢，即係呢班又话要去返六四晚会啊，又话要入返学联啊。因为其实点解学联要改革呢，就因为你退咗联佢先会改革㗎嘛。如果你入返去几多咁佢唔肯使改革啦，係咪先。同埋我 觉得 呢，即係 嗱，你既然啊堂主你讲开呢一个学联改革，第一我就唔认同呢再继续呢，即係如果依家有啲未入返去嗰啲就唔应该再入返去学联㗎啦。哪怕你改革成功又好，失败又好，咁学你话斋你都认为学联本身嗰个机制係有问题㗎嘛。喂，点解喺八大学生会之上要搞一个咁样嘅嘢，其实九大啦吓，点解搞一嚿咁嘅庞然巨物出嚟啫，点解要有一个联校，你好似变咗欧盟咁啫，点解要。我一直都唔同意，喂，其实当初大家退联都唔同意呢个学联嘅那个体制先至系选择退联嘅，系咪先？咁有冇可能仲改个第一？改革又失败啦，系咪先？你嗰啲咩自治八楼，你都改唔走噶？啲几楼啊？八楼。 而家就系啱啱想讲就系自治八楼咧，听一啲唔同嘅人咧，都陷入咗一个即系一个僵局嘅，有可能系唔成功嘅，即系你有可能咧讲唔走呢班人嘅。 咁又何必仲喺度嚟？即系有啲人嗱，我知道有啲 so called 本土派嘅。即系朋友啦，系咪？我都识得佢嘅。咁佢哋就好即系钟情于或者热衷于呢一个嘅学联嘅改革，但系喂，一事实就话俾你听，你成功嘅机会咧一半半。其实依家大家都睇到，其实嗰班友系好大机会都赶唔扯嘅，赶都唔扯嘅，好厚面皮嘅，你 cut 水 cut 电都冇用嘅。咁 唔系，因为佢哋系一班好专业嘅社，即系社运啦，所以我即系运动嘅运啦。即系其实佢哋好专业嘅，即系同可能陈士齐啊，头先讲咧，即系陈士齐咧都唔知点解日前嗰排咧都有约谂住约过食一餐饭，但我嗰阵时唔得闲咁样。 anyway 啦，即系佢咧，你头先讲佢嗰啲即系做法咧，其实系好巧妙嘅。 系， 即系佢咧系人哋就出。即系人哋出鸡佢出豉油咧，呢种咧要系打滚咗好耐啊！好专业嘅嗰啲社运人咧，先至佢哋有好多方法，而一般学生咧都啱啱上庄上一年嘅啫嘛。你系唔够去玩嘅，或者你好难够去玩嘅，所以咧你唔好令佢咁作恶嘅方法咧，你就系唔好令佢嗰啲自己有咧垄断晒个学运。或者垄断晒嗰个学生会嘅职务咁样。咁即係所以如果你浸大呢又想选返呢啲人呢，其实如果你唔係即係我諗喎，因为如果唔係啲人逼佢呢，佢咪唔諗住唔敢讲就算囉。 嗯。 佢嗰个原来佢係社民联啊，咩街坊啊，咁即係你嗰、那个即係其实所有嘢都以会所有嘢都即係落空囉，即係咁多年嚟。 即係學生嘅即係嗰個身份，或者個意識形態嘅改變，或者做咗咁多嘢，即係前人嘅功夫係冇曬咯。 係，明白。 咁其實好可惜咯，即係你又係俾翻呢班人去做翻以前嗰啲嘢。即係其實佢講嗰啲咩民主自決啊，全部都係即係政治化咧，即係政治就係、是。以前我已經有講啦，2016年嗰陣時佢講民主自決咧，佢就係講咩十年公投，當然而家已經冇撚咗啦。有啲嘢 啦，議員都冇得做啦，唉，真係議員 咁講嘛，而家係所有嘢都唔敢講啊。 佢咁佢揾個替身都唔敢講啦，因為如果唔係佢就變咗佢個替身都收埋工啦，係咪先？ 係冇意係冇分別嘅，佢哋同建制派，因為佢哋唔敢講任何民主議題噶嘛，而家係。 嗯，喂，即係咧， 所以佢 你叫啲浸大同學唔投咧，真係啱嘅。第一，你如果投咧，就將個光景咧就 day back 翻去翻2012年，就回復翻去6年前嗰個光景。你變咗呢6年嚟所做嘅嘢咧，係即係咧係否定嘅。 好多血噶嘛，好多人 係失敗嘅。係你係對於嗰班人所做嘅工作或者流血又好、流汗又好，係否定同埋係不認同嘅。你係覺得呢樣嘢係唔緊要嘅，可以係 dig back 翻去嗰樣，即係你係完全推翻曬、推倒重來嘅。我就呼籲真係唔好投啦，唔好走去咁戇居，即咩投咩不信任，你唔投就得㗎啦。我話俾你聽啊，阿堂主，但我係信嘅。你叫佢淨係吹雞揾10%嘅人去咧，係唔會夠嘅，係放心啦。 嗯，即係大家唔好婦人之仁啊，咁樣真係。 你嗱，唔好講話佢夠唔夠，一陣間又話我登佢。好簡單，有兩個 scenario， 一係你不信任多過信任，就是、你同佢鬥吹雞；一係咧就佢自己嗱，一係就佢自己單一一個一班人喺度吹雞，然之後你呢班人咧就吹雞叫人冇撚去，我覺得咁樣易好多。即係我覺得後者咧，你叫人吹雞，大家一齊冇撚去，易好多噶。你變咗佢要 投票嗰個成本係低過投票噶嘛？ 冇錯啊！你唔投票就係唔去啫嘛，係咪先？有咩成本啫？但你去咧好撚麻煩嘅，行兩步都唔得嘅，真係香港嗰啲大學生係咁嘅，咁所以就唔好投就得噶啦。你叫啲人係咪先？我同意㗎呢樣嘢。 因為咧大概係可能一兩年前咧，即係大家已經有一個即係有好多嘢發生啦咁中間，但係。其实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呢、这个喺议会里面呢，所有人都被收编晒㗎喇。你就算你未收编，你都唔觉得出嘅，你都讲唔到任何嘢㗎。咁、 嗯、 所有嘅所谓呢几年嗰啲咩本土主义呢，其实呢只係得返学界可以有得即係、就是、流通下，即係唔係话学界变咗本土派，而係即係你呢把声音或者呢种论述可以喺学界里面有得即係、就是、可能即係、就是、可以流通到或者保存到。咩都好，咁但係如果你選咗呢班人，即係呢班咁極左嘅，基本上係即係等係完全係唔係話同你合作，或者係唔諗住吸納你。咁如果你吸納佢，早就吸納咗啦，咁多年。如果話本土論述嗰啲嘢， 你淨係睇下嗰個嗰一壇嘢，你都係浸大嘅持份者啦，阿堂主係咪？ 我又唔会认嘅，我个好似好老鬼咁啊！所以我真系 唔认啊，唔使唔认啊！你系浸大嘅毕业生嚟嘅，呢个系客观嘅事实。喂，咁你陈士齐系咪即系叫啲学生啫？喂，你点会搞一个技招系可以唔成个浸大学生会唔知情啊？你最少你礼貌上， 佢好巧妙啊！哥真系，因为佢系趁乱噶嘛，系。 喂，你礼貌上系咪都要通知一声？喂，嗱，浸大学生会，我哋依家搞你，搞捻完即系报纸嗰度睇到啊！屌你咯，咩真系呢啲系乜捻嘢人嚟噶？喂，同埋我头先 call 嗰段嘢，嗱，嗰篇新闻亦都系我相信系你去报道噶啦。其实头先 call 嗰个 是，好似系嗰个年代应该系， 嗰年代系你系本土新闻嘅。喂。大佬嗰篇嘢你都睇过啦，我有冇呃人啦，唔系我自己制图㗎，嗰张唔好一间又话欸你无敌神区改图，我冇改图啦，堂主你讲啦，嗰张图系咪，喂嗰张图甚至乎好似系你 cap 添㗎大佬。 应该我 cap 啦，我估系嗰个年代，因为嗰阵时最火红啦，大家都，但系其实我发现佢哋系咁多年嚟呢都冇好都系好 stubborn 嘅，即系佢完全系冇，即系呢班人咧喺街度投，即系真心付出咧，其实系冇乜嘢得到过啦，甚至系惨败或者系付出好多嘢啦。 嗯， 即系我就算我唔需要你认同咩本土主义啦，你即系你叫做软化少少，你唔好成日都当佢系咩共产党嘅人啊，即系共产党点会入去坐监咧？我想问系咪先？ 嗯， 嘅人，即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哋到而家呢一刻都系。 都仲係覺得你唔係我嗰派嘅，咁你就死開啦。我覺得呢啲人咧成日都喺度講民主啊呢啲嘢咧，即係佢好冇氣量咯。呢啲咁冇氣量嘅人其實係唔應該係冇資格講嘅民主主咩民主運動咯。 呢啲咪就係門户之見咯，咪就係屌你呢啲我咪就係。头先咁撚嬲嘅原因啦，屌你乜喂，唔撚认同你嘅就係收钱嘅，喂唔撚认同你嘅，你搞几招你都唔撚遇人，呢啲系咩嘢？喂大佬你仲话咩中哲系嘅教授啊？呢个系吓定系主任啊？喂你咩人嚟噶？嗰种门户之见系大到屌你老母真系就系、是、一切啦。 即系佢哋嗰啲人咧，系感觉上系比起即系台面上嗰啲政客咧。做得更加即系更加出格嘅嗰、那个，即系嗰个门户之见系，唔知道做乜嘢噶系。 系啊，咪、啊、就系、是、直头系，喂大佬啊，你即系嗰单嘢，我本身唔想拎出嚟讲啊，因为都已经系过咗啦，系嘛？但系今次唔讲唔得，屌你咁你陈士齐呢单嘢你都系有份噶啦，即系我觉得咧你都讲得啱噶，你叫嗰啲即系。同学仔唔好咁多包袱，喂，直头唔好咁多包袱啦，系咪先？喂，我都因为 或者我知道啲同学如果想投咧，系佢个心态点？即系佢觉得咧，即系选装啊，或者学运要继续落去，或者系唔好俾佢停嗰啲咧， 即系唔好有呢啲所谓嘅即系妇人之仁啊！呢啲绝对系。 但系你行差踏错系你即系原地踏步，好行差踏错啊嘛！我觉得。 喂，你唔断装就佢上，佢上你又翻翻六年前。咁不如唔好上，咁断装又如何啫？咪又如何？系咪先？又如何啫？断装咁咪有咩咁大不了啫？唔好讲到嗰啲所谓咩传承啊，咩咁紧要啦？ 冇咩好传承嘅， 喂， 学 联都退得啦， 点去传承？ 喂，学联都退得啦，都唔传承啦，所以我唔知依家佢哋咩搞学联改革，佢哋搞紧咩噶？即系我唔会去公开批评佢哋啊，但系就。你改革成功我恭喜你，改革失败亦都唔会责怪你，但係就唔好真係諗住咩叫返嗰啲其他院校入返去你个学联啦，你自己几间 呢？第二但係浸大而家呢个想选嘅庄佢话撚咗我係会重返学联㗎嘛，讲咗。 咁咪好撚无耻囉，但係 你成 个学联 就返嗰件事，跟住你变咗即系等于社民联或者系嗰啲左翼政党泛民、左翼泛民嘅外围啦，即系你又去翻以前嗰、那个即系社运，然之后即系学运，然之后社运嗰个社运产业点，即系可能而家啲人唔系好知道，即系以前其实点解大家咁牢嘈或者要做咁多嘢去改革或者系离开学联，就是、因为你基本上系咁样系完全冇竞争噶嘛，即系学运有一条同埋。学运社运，跟住就立法会议员啲成条产业链，大家即系围威喂噶嘛，嗰班人系完全系，即系佢围咗咁多年，未产生咗呢种话，即系等于佢唔知道你仇思达咩边门边路，佢就会觉得，即系佢就一定系谂咗，佢一定系收钱先会咁做嘅。 佢都知我边门边路噶啦，不过佢系夹硬屈啫吓，但系咧就唔好再谂咩改革学联啦，如果改革到都当日都唔使退啦，因为改革学联咧第一。喂，你依家个里边，喂，你依家得四间院校，喂，岭南就即系左交嘅肉盘句嘅啦，科大又成日失踪，你点改革啫？系咪先？你改革唔到啦嘛，我又呼吁真系唔好再谂嗰啲咩嘢叫人，因为你里边啲人你有啲都系咁谂，我又呼吁唔好再谂呢啲科啦，真系。唔好再搞啦！ 佢哋有啲觉得做得就做咁啦，即系本着心态，应该我谂啦。 我唔知， 但系我觉得唔好讲学联嗰个笔住先啦，即系学联就点我就唔系好知嘅，但系即系浸大嗰个咧，即系浸大好后，即系当初咧系一个系都几大比数咧系话要即系离开学联嘅，咁但系即系我听到我之前都已经听过啲金学生会嗰、那个选嗰班人咧系谂住重返学联，我都冇屌嘅，我即系我谂住咧即系。睇多陣先，同埋我覺得如果你啲學生都覺得係可以嘅，我就覺得咁學生嘅意見咁係要尊重嘅。但係問題係而家發現，屌你原來係又係泛民嗰啲人嚟嘅， 係啊， 即係等於你泛民擺啲人落去，諗住攞翻樣嘢，然之後又入翻學聯，然之後就重組翻你以前嗰權核心解啫嘛，等於 同埋你搞得一鑊咧，佢成功咧，佢間間學校都係咁樣搞。 其他都咁，如果佢哋好撚多專業學生㗎，係咪先？讀好撚多年書，讀十年大學㗎嘛，佢哋興係。 同埋佢哋一定会有啲泛民 fans 噶嘛，大佬好简单啫嘛，嗰啲人全部都系屌你老母嗱，我讲得嗰啲人啊，咩陈乐行啊，你依家呢一个咩黄雅文啊，全捻部都系 喂，就算甩啦，头先提嗰啲咩黄永哲，全捻部都系喺泛民嗰啲人，嗰啲所谓立法会议员有区议员 嗰条水有鱼， 就嗰条水嗰度收钱噶嘛，就喺嗰度做助理出粮噶嘛，个个都系啊嘛。 呢啲话真系有正话有政治目的噶喎，讲真。 咁绝对有政治目的啦，你收得佢钱，唔通你会反佢咩？咁你一定系喂，仲有啊，你陈乐行开嗰啲咁嘅记招。当日喂，如果唔系因为你系陈树齐啊，或者系识得杨雪莹，你去请得喐其他嗰啲大粒咩？好简单啫嘛，你有冇政治目的，有冇乜嘢？系咪先？唔使啲不言自明啦。喂，你依家揾呢啲咁嘅咩黄雅文啊，又即系社民连成员，又街工成员，哇！你又仲信得过佢啊？真系我啊，真系恭喜你啊！真系。即系啲同学咧唔好投啦，呢啲界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你唔投咧，其实你系阻止咗浸大成为呢啲人嘅嗰个快嗰个襟章咯。即系其实你浸大系应该或者任何学生会都应该系独立于党派之外噶嘛。 喂，你既然我真系唔捻明呢样嘢。喂，你既然又话要反赤化、反染红，喂，点解你唔可以反埋呢啲？喂，你一个学校嘅环境就系应该超然于呢啲咁嘅政党嘅腐朽嘅斗争啊嘛，权力嘅斗争嘛，有乜可能俾嗰啲咁嘅泛民？喂，你泛民就得。咁下届如果青年民建联上啊，得唔得？ 系啊，咁 够 票 啊！你话 咗嗰个咩啦？即系话你屌嗰啲咩疑似亲共啊！即系以前周永康佢哋红起嚟就系话咩光复港大啊嘛， 系 又反一个叫做 喂你又 话 陈一 乐， 喂又话陈一乐有问题，有边个有问题？喂你呢啲咪有问题啊？任何有政党嘅嗱，我觉得咧把尺咧就要公平嘅。你唔可以话哇嗰、那个系疑似左派，你就唔俾佢选。屌你咁啊！你呢个摆捻到明你自己利益申报系泛民嘅，哇你就可以去。咁咧就嗰把尺咧就唔使度噶啦。屌你老母！如果你话哦依家咧泛民又如何啊？够票咪得咯，咁得噶啦。下届如果青年民建联走去选，佢够票咪得咯。你唔好嘈啊！ 佢都够票噶， 佢都够噶，我相信佢都会够，系嘛？屌你老尾！ 因为以前我记得咧，唔知中大定系边啲学生会咧，佢哋咧。佢哋系唔參與，即系佢哋每次即系可能要經歷選舉或者咁啱賴到選舉咧，佢哋咧都會好克制咧，唔會出啲任何聲明咧。就算佢喺心裏面支持都好啦，佢哋都唔可以用學生會嘅名義咧去支持邊個支持邊個嘅。 啊！ 所以你更何況你話成個學生會變咗，原來你嗰個會長係原來係某個政黨嘅人嚟嘅，咁你咪即係你個大學變咗佢附屬咯，等於。 係啊。 我自己咁覺得係。 梗係唔可以啦。 即系你话咩我乜学界沦亡咁你自己都做坏规矩啦，讲真。 咪就佢哋自己做坏规矩咯，你自己有就可以哦，你自己有你自己个党嘅就冇问题，啊人哋就唔得，我都咁样。 系啊，其实佢系谂住攞资源，即系其实因为学界，如果你话个学生会系同你 friend 嘅，咁你成日搞到埋啲活动啊，请埋佢啲人啊，又等佢曝光啊，又上报啊，呢啲其实咪谋紧呢啲资源啫嘛，佢哋谂紧，跟住攞入翻学联诸如此类咁样。 啊 咁之后大家咪又要唔知做乜嘢啊，又要交会费咯，即系唔知点解噶嘛。我以前读嗰时，我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原来有交会费噶嘛。 有交几蚊噶嘛？我哋嗰阵时啊喺狮子嗰度系咁唱佢咯， 就戆鸠鸠咁，唔知点解令到佢哋会好捻多钱咁。即系成件事系点解？唉，即系可能而家佢哋真系未必好了解当年嗰啲即系嘢，但系。真系好 frustration 咯，真系即系好好大 frustration 咯，因为你成咁多年嚟，点解大家要搞咁多嘢？唔系话我哋搞咩嘢咯，因为我哋冇乜点搞嘢，但系问题好多代以前嗰啲学生咧，真系佢出心出力做咗好多嘢，去谂住去退联啊，又成噶嘛系。 阿王俊杰 inspire 我哋搞噶，佢搞先噶嘛，喺港大啊。 我都觉得啱噶，系啱噶，搞退 员。系佢 inspire 我哋啊！你啲左交要揾佢， 啱噶。 嗱，你啲左交话咧，陈士齐话要收钱，你揾佢。如果系有收钱咧，就佢第一个收钱，一定系。喂，佢 inspire 我哋其他嗰几间院校去搞嘅。啊，退联呢一样嘢，佢搞先。 系咪港大搞先嘅？ 港大搞先，呢个客观事实啦，系咪先？ 哦。 佢启发我哋搞噶嘛，唔系我哋无人离头，点会搞？话而家已经港大成功，我哋跟住咗几间院校相继不绝。即系搞就咁啫嘛， 浸大，然之后到成大更加系好大比数添，我记得系。 系嗰个，因为嗰个多谢阿嘉伟啦，唔关我事啊呢啲。 嗰阵黐线噶，嗰个成大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好捻黑噶，嗰阵时又话咩票箱又有物啊， 又黑底黑字， 又 有 自己个学生会。 定系唔知咩，总之就又唔俾你知道，原来有退联公投啊！哇，好捻黑暗 又贪污，跟住个会长咧，屌你谂乜个会长咧，同条女就系咧就接受校方嗰个咧嘅即系宴请啊， 即系收钱嘛！嗰阵时就系去 日本，屌你乜去日本考察就带埋条女去，屌你老尾真系就俾我踢爆咗。 即系去，即系入翻，即系其实唔系话入翻学联，或者系话去六四晚会呢啲嘢系有咩，即系好大不了。但系嗰个象征意义真系好大噶。 系、那个象征意义大啦，呢、這个系啊，喂喂，堂主，我哋今 日咁多代啊，咁多代学生啊，得，最终之就系嗰句啦，唔好投啦， 吓唔好投啦。好啦，喂，我哋真系节目成差唔多两点半，唔好意思。 好，等啊，好下次、okay. 下次再讲，下次再 讲。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咁啊，希望请我哋今晚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咯，系咪啊？ 差唔多啦，终于 系啦。咁我哋咧就 差唔多咗好耐咯。 嗱，嗰个《笑看风云》咧，我哋会补翻唱嘅吓、啊，我哋绝对系唔会走数嘅呢样嘢。扎 住数先啊！ 扎住先啊！即系有拖冇欠，唔系真系。咁我哋咧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知道大家都攰啦，我同希望陈啊，第一个益友都或者系孔生头先，我哋嘅益友吓。咁、啊、我哋就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因为下个礼拜系放假嘅，咁我哋就睇下会唔会系早一日啦，又迟一日，咁咧就下个礼拜一咧，下个礼拜日咧就有呢个大阪杯赛马日嘅，大家留意就沙田就冇马跑，咁就要去到咧复活节星期一啊先至有马跑嘅，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啦。听日都系啦，德胜区精选风暴希望得啦、啊、即係继续延续我哋嗰个嘅佳绩啦，虽然係越嚟越啲㗎啦，不过话时话，因为就算係越啲，嗱我哋唔好怪滑头咁讲啦，嗱你有啲七亿有话我擦鞋仔嗰啲，嗱你打电话上嚟你又提供两只唔同嘅热门，大家睇边只中啦。喂，提供热门唔代表一定中。 漏抽咗。 喂，可以登㗎，你睇下阿方生嗰啲十八马胆，唉真係呀，可以登㗎，係会热到下，咁我哋都OK 啊 ，so far 都，听日我哋希望大家齐齐收钱啊！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记得俾 like 啦，好，拜拜。 拜。